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9点，跌6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1.6跌17.4，比亚迪股份253.6升14.6，中芯国际28.65升0.5，美团206.4跌8.6，阿里巴巴系189蚊系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93.32跌1.16，吉利汽车26.35升4毫，盈富基金26.32跌2毫，港交所505.5升9.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4，英镑10.797，瑞士法郎8.576，澳元5.7，加元6.225，新西兰元5.408，欧元9.222。每百元兑港元7.0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3点，升450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美元，卖出180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对出噶，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薄扶林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反方向去返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去学习做军人，最终成长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想做策发控号手， 我要做通讯号手， 我要做指挥号手。 只要你们肯努力的，肯定可以坐到你们喜欢的号手位置。我看好你们的。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的？ 由7月18日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错，都得人喜欢啊。 怕给瞬间遗忘，翻滚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小丑反正是我自我。 做综艺丑化自己，玩到冇底线，为嘅都系博君一笑。只要做音乐都不忘忧自己音乐 ，Era Style 继续进行。作曲由 JNY Beats 保期 Delta T， 填词由 Delta T， 编曲监制 JNY Beats。 好进发步，为你可飞得更远，疲劳也每天进步，努力恶补或错过尽年最好。你知道才知 上榜三星期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 ，ERA 我们不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太咩太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八月二号呢个星期一嘅早上10点11分，欢迎我梁继章， 我系八月瑞， 我系精神强， 发啦发啦发啦！喂，呢个八月真系翻嚟发啦，因为大家咧就开始咧就可以用你哋嘅消费券，第一期咧喺呢个礼日已经正式咧系发放咗好多嘅朋友 钱 咯，份钱啊吓！不过咧当然系要诶买啲自己中意嘅嘢啦。咁啊，琴日咧冇错啦，我都喺一个某一间嘅便利店咧，听见有个阿姐问：哎呀，我呢个八达通啊点样噶？我想用我嗰、那个系啊，点样用我嗰个消费券啊？咁样样，我相信好多长者咧，系啊，阿姐阿婶嗰啲咧，5蚊鸡啊，6蚊鸡啊， 系啊，唔好话你啊，系咪先？嗯，我都唔识，我都想问。 开心心攞咗个新玩具咧，都想攞嚟玩下嘅。咁我睇报纸咧，佢就话今日咧即系访问翻啦，嗰啲商人咧就话好多嘅人流都多咗啦，吓买嘢亦都疏爽咗，咁 样好事啦。系啊，好啊，大家开心。 刺激消费， 亦都咧有啲人咧就夹钱买嘢啦，例如几个仔女，因为2000蚊啊买嘢俾阿妈咧，就可能加埋6000就买得好啲啦。 系， 买俾阿妈， 系啊， 谂住就夹埋阿妈同阿爸啲钱买嘢俾自己， 关埋阿妈， 倒翻转。 阿妈你都唔买嘢噶啦，咁啊， 唔系咯，你都唔要噶啦， 你唔要啦，咁样。 一样我就我俾翻 cash 你咯， 阿小强。哥哥你都攞咗啦， 有冇啊？ 攞咗 吓， 系咪嚟睇？系咪嚟睇医生啊？你 唔 系我唔系读啊！嗱，我知你一定话我读，因为咧，我想大家关心小强。佢嗰日咧，吉完一针之后，佢话佢发蹄疼啊嘛，系啊，咁我就问你， 我冇发蹄疼，你 发烧发烧， 系啊， 唔系发烧咪发蹄疼 咯。我哋屋企嘅我哋屋企乡下话系咁讲，发蹄疼即系发烧， 冇错啦。所以你 发蹄疼都发烧喎。 你琴日就发蹄疼，就问你嗰2000蚊我嚟睇医生啱晒啊！ 冇啊，冇睇医 生 咧。 话时话收唔收嘅，都收嘅嗬，其实系咪都得噶嘛？ 唔知，我真系唔知。 你收嗰啲系长者券啊？嗰啲系另外一啲嘢。 我唔知， 系啊， 系啊。 咁你有冇睇医生啊？定系买维他命 C 啊？ 嗱，因为我星期六咧就去咗打第二针， 系啊，有冇忐忑啊？因为好多人都话咧第二针会劲啲咁啊， 少少忐忑。喂，但系真系嗰个服务中心好好喎。 点解咧？ 我嗰日2点钟去到咧，哇，出边好晒好晒，佢原来开2点半，于是咧成。条队喺出边， 你 book 几多点噶咁？ 我 book 3点， 咁你咁早，点解你成日都去早咁多嘅？你点解你 我早咗去咁？ 阿阎刘王叫你唔好咁早嚟，你话我想早啲嚟咁。 唔系你咁早去做乜嘢？真冇用噶。 系啦， 反而 系咁奇怪 嘅。之后你应该坐喺嗰度睇下，你有咩反应啊？ 阿马生， 我 早 咗。 阿马生，其实咧你早到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嘅时间观念。时间观念好意思即系话你几多点就几多点，最多系早5分钟。 我知， 唔系睇做咩啦。 系啊，但系佢嗰个中心啲人真系几好，佢行出嚟佢话哇好晒啊， 開俾我哋成條隊啲人入去坐，我覺得呢個中心啲人真係幾好，係啊，我哋真係好少咁樣做嘅。今次咧就一步一步去啦，哇！嗰個姑娘又好好，佢問得我好詳細。 例如咧， 係啊， 因為你個樣子好唔舒服咁係咪？ 唔係，佢問有冇打針啊？過去嗰兩個禮拜有冇食藥啊？有冇唔舒服啊？乜乜問問，佢差啲問埋我攞電話，不過我唔俾佢。 其實 梗唔會啦，你諗 所有老人院嗰啲都係咁對啲阿伯。 係啊，因為驚你有事啊嘛。 因為嗰啲老人院嗰啲阿伯。自己唔係好記得有冇打過針啊，食過飯屙過屎，自己唔係好記得。一定要問你今日屙過屎未啊？ 咁你知唔知佢幾多號啊？你 知唔知自己叫咩名啊？ 係啊， 我冇問。 你知唔知眉拉拉鏈啊？諸如此類， 有冇測驗你啊？ 係啊， 你啲記憶有冇問題啊？又或者你係排錯隊啊？你根本就唔係打呢個針，你係打避孕針。 仲可以打避孕針， 我哋今晚瞓得好好放心， 你哋日日都好瞓啦，恭喜你哋啊！ OK， 早晨早晨，风骚爆人同大家开心心啊！三个小时十点搭站， 系啊，实你系特别开心噶，今日窒咗未啊？ 未一齐嚟仔窒， 连阿柯晨都窒啦。 续 Cup of Life 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听你 FM 94.8至96.9，风骚快活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咧，炎热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仲有雷暴，轰吹嘅微至和缓西风。明天有几阵嘅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好啦，揸住个消费券，大家咧就洗得比较疏爽啲啦。不过都要提醒大家啦，虽然个日子都仲有好耐，但系咧佢系有日期所限嘅，就唔系咧永远可以几时用都得嘅。 去到年尾啊嘛， 去到年尾10月31日。咁今日咧睇到啲新闻咧，就有啲人咧就以为好似有啲铺头咧谂住你哋咧，第一你一定有啲心头好啦，即系本来都谂住买啦。咁好大可能咧，我估咧其中一样嘢就系电脑啊，或者系手机啊、电话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吓。即系大家而家啲 iPad 啊咩咁样。发觉有啲即系呢类嘅物品咧，呢几排啊，呢几个礼拜咧，突然之间嘅售价提高晒，咁样样 可以咁嘅咩？ 即系唔知 可以咁嘅咩？你 我真系唔知可唔可以嗱，我卖嘢个价钱而家我 set 啦，咁样咁，但系人哋就会觉得，咦，你有少少叫做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啊，唔系几好咯， 系啦，因为你谂住呢一排突然之间大家会多咗 嘢噶啦，预咗你 购物嘅现金啦，同埋因为限期啦，咁就好，我即刻加贵啲先咁样样。甚至我记得我嗰日睇报纸话有间铺头咧，佢嘅暑期特惠咧，本来应该去到八月尾嘅，而家突然提前七月尾，即系八月通一声，即系当个消费券一开始咧，佢已经跳翻原价啦。 嗱，特惠我觉得冇得讲。系嘛？特惠就系每一间公司嘅，基本上佢系 自己策略 平俾你噶嘛。你突然之间嘅话，你话冇呢个特惠啦，咁我都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话系因为咁样嘅话而去加价，我谂我唔会帮衬你咯，我会帮衬啲专门店咯。 啱啊！原本1900蚊嘅，你谂住哇2200补多两嚿水，咁咪真系唔系几好咯？ 唔系补多两嚿水啊！有啲网民话有一架电视机啊，本来原价系3000至4000蚊咧，而家加到5000啊，即系加个加幅， 佢真系傻傻地， 加幅真系五分一啊，加多咗， 傻傻地 啊，太离谱咯， 系啊，太离谱啊，因为而家第一啲电视机真系好平， 系噶， 系啊，2000-3000蚊已经有一部， 好靓咯，可以， 系啊，咁你咁样样真系冇意思嗬。 另外咧，有啲叫美容嘅仪器啦，我唔知冇 exactly 唔讲系乜嘢啦，即系总之符合美容嘅，两个月前系1800蚊，七月加到2300，琴日加到2900。 哇！唔得啊， 六成啊， 咁 我覺得大家就真係 嬲嬲豬啊！ 冇錯，唔好俾佢咧叫做乘虛而入啊！諗住大家一定要買，唔買咯，買第二樣嘢。 買咯， 2000蚊好似你話齋，食都食我啦，買超級市場都用咗啦，係咪先？冇錯， 買第二啲嘢咯。係啊，你唔可以助長呢啲就係此風不可長，我講。 不可長， 你唔可以因為我哋即係政府俾咗錢我哋，但係可以咁樣加， 你唔可以咁掠我哋，甚至有人話有服務費添啊，收服務費。 点解啊？凭乜嘢收我服务费啊？ 嗱，有个人咧就喺药房买一啲嘅糖尿病药俾爸爸，系啦，咁咧就点知碌完嗰张八达通之后，睇下有20几蚊系写住服务费， 唔得，一定要追翻， 冇错啦， 唔可以咁样。 系啊，咁其实啲而家个生意都咁艰难啦。 我想请问嘅就系药房凭乜嘢可以攞我服务费啊？ 唔知系药房收定系八达通收啦，即系总之咧，佢系有收咗21蚊嘅服务费啦。咁总之呢而家记者就话问返八达通，八达通就话呢同商户嘅实际嘅協议呢係唔可以收服务费嘅。 几 多钱就几多钱。 啊、 如果佢收咗服务费呢係有权又停止佢取消呢个商户嘅资格。 非常好，我觉得应该要讲返俾佢哋。 係呀， 要讲返俾佢哋知。 冇 错。唔可以咁样嘅。 因为好多老人家真係买药㗎嘛，嗰啲药真係救命㗎嘛。 真係 真 係。 呢位老人家其实都係㗎嘛。佢可以好担心。 所以嗰个姑娘其实担心你。个姑娘问咁详细，因为呢打完之后你有事呢佢会咩㗎嘛。佢一世都唔安乐。 因为惊打错针啊嘛，系咪？系啊，睇佢样都知佢唔知佢打系咪乱咁， 因为睇佢样咧 排队， 未打都好似病过打咗咁。 嗯，同埋其实佢嘅做法其实都几似啲老人家噶，系咪？提早一个钟， 阿爸食咗药未啊？ 系啊，好似喺度轮米， 使唔使冲凉啊？ 嗯，冇错。 我唔发火咧，就当我病猫。 唔系你琴日咪病猫？ 系你琴日咪病猫咯？ 系啊，真系病猫。 其实琴日有啲咩感觉啊？你 哇，好唔舒服，因为佢 但我想问你系琴日打定前日打？ 前星期六打。 星期六打。咁我净系想问啫，你打完之后几耐开始有啲翻腾咧？ 第二招先翻騰。嗱、 嗯， 呢、這個真係如果阿 Michael 你下星期入打，你真係要小心啲。係、 嗯、 啊，因為佢講明㗎啦，你會有頭痛啦，可能啊周身骨痛啦。感冒嘅病徵 正常啊，因為佢要有抗體嘛，係啊，你嘅身體要開始有抗體，你都係咁噶。你之前有冇打過 vaccine 啦？其實就算係打普通嘅流感針嘅話，都有呢個情況。 我 有試過， 但 係 普通嘅流感針真係冇乜。 我有啊， 唔舒服喎、啊！我打咁多次都冇乜。 我有，我有一次嘅就打完之後嘅話咧，就少少發燒，輕微發燒，跟、住我就打翻俾我嗰個家庭醫生，佢就話正常啊，因為其實喺裡面嗰度咧，就其實基本上咩叫做流感啊？其實佢打落去嘅話，就係要你喺裡面嘅產生抗體啊嘛， 冇錯。 咁所以咧就係佢而家咪就係你個身體開始 做緊反應， 有個即係譬如可能你嘅白血球已經出嚟就係攻打緊佢嘅時候嘅話，所以咪就有啲咁嘅情況咯。咁佢話正常嘅，通常如果你要咁樣嘅話咧，兩樣。就是就 系 休息同埋饮水，系啦，冇其他嘢做噶啦。 我饮维他命 C， 系啊，嗰啲 维他命 C 就唔使嘅。 因为有朋友话叫我饮，咁我咪即管饮咯，系啦。咁 叫你 饮 K 霜，你饮唔饮啊？ 佢冇叫， 你问我嘛？ 佢冇叫，佢一定冇叫。 嗱，老师，我就等紧佢踩你呢一句，我估佢一定有。 开唔开心？ 佢就即隔岸观火，仲开心。 我就唔使出手，佢一定 啦，你放心啦。 你真系信唔信我投诉你？你哋叫电台欺凌， 我系咩？咁你投诉好多个节目都有呢个情况，因为我成日都由朝听到晚。 嗱，喂，其实讲开咧，我亦都问咗一啲人，有啲人嘅做法咧就系惊有唔舒服，咁佢又可以翻，又未必有假啦，唔系个有假噶嘛。咁咧佢就会食定一啲止痛药，类似咁啦。但我上网睇，咁有啲医生就话啦，如果你未有试过，总之你因为打针而食定先咧，就唔系咁好嘅。 点解会咁啊？ 咪咯， 你唔系应该有反应你先至， 系啊， 因为有啲人 你冇反应咪唔食咯， 冇反应咪唔食咯。 因为有啲人可能告唔到假，佢都要翻工，佢就唔想唔舒服先。即系当你唔舒服，已经唔舒服啦嘛。即系佢唔想，佢净想 呢个问题嚟啦。系啊，我唔舒服， 逻辑嘅问题。 打电话翻公司，我识 lift 啊，好正常噶嘛。 你而家咁就即系等于嘅就系你未有病，但系就乱咁食药咯。 咁医生嘅讲法咧就系话，因为你嘅唔舒服系代表你做紧，好似头先你话斋啦，做紧一啲抗体啊，同你打紧仗啊，即系制造紧一啲叫做免疫力啊嘛。但系如果你又食药禁咗佢咧？咁佢即係话做咗呜停咗咁可能会影响係可能会影响嘅咁但係就唔係有实即係真凭实据但係个医生就话、根据个常理应该就係会有咁嘅影响咁、但係都唔建议大家呢喺未有 唔 舒服之前就拍定药先 係啊 因为啲好驚死㗎嘛 係啊 你会咁做啊？ 我唔会咁做。我上次一粒都冇食到。我系谂住， 但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 系咯。 我系等即系观察到个身体真系唔舒服咁咯。但系你琴日都有食药啦，你有冇食啊？ 咁我琴日朝头早系真系有反应嘛，周身骨痛啊，发烧啊。 上次我喺兽医度俾你嗰啲啊嘛。 哦，系啊， 系 啊，系 啊，冇 错， 佢有食开嘅。 得咗 Eric 俾你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 所以而家先冇狗吠啫嘛，佢成日都狗吠嘅，咪得？无端端有。 嗰啲 系咪欺凌你啊？唔好意思啊。 猫狗啲杀身药， 你啲态度咁衰啊！ 猫狗杀身药。啱你用 杀失样，嗰啲杀失带系嘛？ 好乱啊！到底我琴日系咪打咗避孕针咧 ？OK 啊，十点廿七分，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啊！中晏就一点钟陪住大家，用呢一首歌《A Girl Like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表示，政府昨日向合资格市民发放首期电子消费券，有支付工具营办商网络昨日凌晨时有挤塞，但其后都能够发放消费券俾市民，形容整体情况大致畅顺。对于网上流传有人套现消费券，黄学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宣传市民登记消费券时已经清楚列明不能套现消费券，若果出现假交易、合谋诈骗等的情况，营办商会调查，可能会将商户列入黑名单，若果涉及违法行为，不排除会交给执法部门跟进。至于有市民指昨日未能领取消费券，黄学玲表示，若果收到短信之后仍未能领取消费券，建议相关人士向支付工具营办商查询。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昨日起派发首轮2000元。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表示，部分商户的生意额已经有大约50%增幅，甚至倍增。谢邱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大部分市民选择用八达通使用消费券，又说得知有个别商户向顾客收取2%的服务费，认为是商户的商业决定，呼吁消费者要留意。他又说大部分商户想提升竞争力，所以会提升多种优惠。另外，他又认为各界都会受惠于消费券，不会侧重于零售业。公务员事务局向全体政府雇员发通告，要求所有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政府雇员今日起需每2星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9月1日起检测需自费，不能再报销。有公务员表示，可能会有同事因为身体情况不能够打针，觉得新措施好像逼人接种疫苗，对公务员会构成压力，自费检测亦会造成负担。有合约制政府员工就说，预料政府要求雇员接种疫苗是迟早的事，自己已经计划接种。有公务员认为每2星期检测一次的做法合理，为求安心亦都需要接种疫苗。南韩新增12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超过200,000宗，达到200,001,000多宗，连续27日维持千位数的新增确诊个案，新增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另外新增一宗死亡个案，累计2099人死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3点，升52点，成交金额58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99点，升126点。跟住有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6元，跌13元；比亚迪股份254.8，升15.8；中芯国际28.5，升1.35；美团210.8，跌4.2；阿里巴巴190.3，升0.3。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4.54升8仙，港交所509.5升13.5，吉利汽车26.7升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4，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8，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2点，升458点。港金现价报16,8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1美元，卖出1,8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嗱，呢个世界上好多嘢咧，就即系习惯咗吓，习惯自然咧就觉得一定系咁做嘅。如果唔做咧，或者唔系咁样做咧，就好奇怪，人哋会用嗰啲奇异嘅目光望你。咁咧，呢英国咧就有一个妈妈咧就好得意啊吓，佢有一个特别嘅凑仔嘅方法，就系佢觉得唔使冲咁多凉嘅。咁有四个小朋友啦，咁样咁亦都因为可能四个啦，我唔知啦，即系可能会觉得哇，四个每日冲一次， 好嘥水。 系啦，咁咪好嘥水，好嘥时间。 起码一个钟头啊，搞 系啦。咁因为小朋友咧，佢大个都好啲，睇睇嗰相咧，大个都有七八岁。 自己冲咯、 啊，系啦，自己冲都得噶啦。但系细个咧，真系 B B 嚟嘅啫，咁要用更多时间。咁啊点咧？佢一个礼拜咧只会冲一次， 哇！ 一个礼拜冲一次咁样样。咁唔单止咁，佢因为太忙碌啦，咁样除咗冲凉之外咧，佢亦都唔会煮饭啦，佢买外卖啦。 咁就懒， 系啊，从来唔下厨啦，佢买外卖食先，抌啊，即系咁样样，亦都从来唔使厕所啦。呢、這個我都 執屋啦， 亦都唔執屋啦。 係啊， 另外就唔洗衫啦，唔燙衫啦， 擺明就係懶。 佢日常做咩咧？咁樣 就係懶。 咁佢日常做咩咧？ 巴閉咧。 係啊， 係啦，咁樣咁好多人都話：，哇，乜你咁樣㗎？咁但係因為咧，佢疫情就留喺屋企，又唔出街，點會污糟咧？咁樣樣，我寧願多啲同啲仔女玩好過啦，親子關係先會進步。 嘥氣啊！你洗衫都可以係親子活動嘅啫。嗱，小朋友幫我擺啲衫入去。 煮飯都可以係嘅， 所有嘢都係 煮飯都係 啊。 當然就唔係叫你叫啲細路仔做啲明火啊、廁嘢，梗唔係啦。就是、你做嗰啲比較危險嘅，你叫佢幫手 洗嘢。好开心噶！ 我觉得头先呢个妈妈咧，咁多样嘢咧，佢都可以唔做，我都可以讲得就冇啊！咁我自己屋企啫嘛，系咪？我中意乱啲，系啊，又唔出街，我唔冲凉，咁又唔关事。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如果你话我叫外卖，我唔煮饭咧，呢一样嘢就真系唔得啦。 冇错， 系嘛？小朋友嘅话，其实根本上系应该要食一啲即系正常嘅食物噶嘛， 家庭食物嗬。 加呢样嘢， 外国有外国嘅家庭食物。 我就系觉得其实基本上你系懒咯。嗱，如果你话喺外国度生活过嘅，你都知道嘅。如果可能天气冻咧，好多时候真系唔系。日日沖涼嘅，如果唔係嘅話，都唔會外國咁興嘅，就係、是、噴香水啦。 喂，唔使外國啦，我細個都唔係日日沖涼嘅。冬天啊，講冬、 啊、 講冬天，冬天嘅時候，因為我個人覺得啫，個體感咧，以前凍啲嘅，香即係香港嘅天氣，即係個冷嘅日子係多過而家嘅。咁嗰陣時咧，就冬天咧就採取一日沖 抹身咯， 一日抹身， 係啊， 洗腳 我都會， 我都試過啊，係啊。 咁其實沖涼呢一樣嘢嘅就，我覺得真係習慣嘅。你中意朝頭早沖啊，定係夜晚沖啊？有好多人都唔同嘅喎。 我朝早又沖，夜晚 我都係 夏天啊，特別係我都 係。你咪上朝頭早沖上身，夜晚沖下身， 唔係 咁污糟咩？佢下身。 我下身污唔污糟唔系你嚟评嘅， 我就系问你咯， 系有 我话 bully 你啊， 有 一 啲 问你咋， 有啲人评 问都唔问得， 系啦， 问都唔问得， 咁你 bully 我哋，如果问都唔问得，你 bully 我哋啊， 我收翻， 唔系我哋 bully， 问得 问 得， 问都唔问， 咪就咯，问都唔问得，系啦， 呢个老师唔系几好， 我都觉得系， 系 好啦，其实你话即系讲冲凉嘅话，咁你又会唔会话好中意用嗰啲沐浴露啊，又或者系用番碱啊咁样啊？ 呢个真系一个迷思嚟嘅，我曾经听过人哋话咧，我唔记得边个讲，系唔使嘅，反正清水 系 最好。 冇错，咁你 但系咧， 觉得 成个人觉得唔干，唉，觉得好似争咁啲嘢， 仲要唔知点要捽到好多泡。 仲有泡咧，嗱，有几样嘢，我觉得冇咧，好似冇冲过咁啊。第一泡啦，第二香味咧，即系你冲完闻下自己手，有一阵番碱味，你觉得哇，好干净咁样。 我同意。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我要去買呢啲沐浴露嘅時候，我真係好衰格噶。人哋叫你唔好扭開佢，但我一定係要 扭 開聞一聞，哇！呢、這個正啊，你係會 imagine 到嘅就係即係嗰個味道留喺自己個身嗰度咯，悠悠嘅清香。 你有冇特別中意嘅氣味？我有兩種氣味特別中意，一種係 B B 味， 係 一種係西柚味。 中。我中意 B B 味，同埋我中意嘅就係嗰種叫咩話？啱啱曬乾嘅，佢哋有嘅 cotton。cotton 嘅味道，棉花味道， 咩味噶？ 就系、是、好似你洗完衫，用大太阳晒干嗰阵衫，有一阵味嘅。 O、okay, K， 你哋知唔知道？ 好含糊，细 个就 知你讲。 含糊噶，其实嗰阵味系啊，系嗰阵衫嘅味就系 cotton 味道啦，叫做。 阿马老师中意咩？ 你 咪中意嗰啲木香味啊？ 我 啲柳州嗰啲木味， 我就系 柳州嗰只啊嘛，香香 嗰只都 O K 嘅， 或者香味。即係點嗰啲香 啊！係啊， 食佢第一次先話有 冬梅布蓮， 佢叫做布蓮嘛。 冇布蓮布蓮，我笑得好開心。 布蓮嘛， 但我中意捽老泥嘅，唔知點解？ 因為你多老泥咯。 你哋真係 其實 唔沖涼， 我一日沖兩次涼，仲何處 有 老泥咧？冇， 你哋冇捽㗎？ 冇。 唔系冇质啊，而系冇努力啊，点会有努力啊？ 你出汗咪有咯？ 点会有咁污糟啊？ 出汗咪 有噶？ 我有啊！ 你嗰啲真系流浪汗先会出到努力嘅、啊，大佬。 冇出唔到努力，除非我真系 流汗嗰日。 户外活动，譬如可能晒咗一日啦，你走去行山啊，翻到嚟咧就唔系努力，系盐、 嗯。 你有冇试过？即系 我 就系嗰啲盐喺个 出唔到嘢出嚟 啊！喺个皮肤上边噶。 济公嚟嘅， 系啊，好多人惊 我 有努力， 我真到成身 红晒。咁 你有冇搓 个丸跟住俾自己食啊？内服内服。 喂，济公系咁嘅，嗰啲老人出出嚟救人一命， 呢 个 真 系 冇人 捽 噶。咁你 唔系 边 有 老人 啫？ 你使唔使噶？ 梗系使， 因为有啲人又唔使脚噶。 脚板啊嘛，你讲 系啊，脚趾罅咁样样，攞啲番碱捽佢啊嘛。 会，梗系会咯。 咁你每次冲凉要几耐？又捽老泥，又捽脚趾罅，成系咪要三个钟啊？会唔会先？ 之前我都唔够时间做嘢啦。 五分钟到十分钟到啦，冲个凉 我都唔知话你干净定污糟好。 我好快噶啫，我冲凉又系。 捽埋脚趾罅， 系啊， 人身咧咁多罅，系咪先？咁咪捽好耐咯，系咪先？ 啲牙罅咧，捽唔捽埋？ 你只罅罅。啦粒疏噶你真系， 啦啦啦啦啦，全部都真， 啦啦啦啦啦，佢一冲凉唱呢只， 有啲辣我中意帮人捽。 不过其实咧都系有啲嘅讲法嘅，就系话咧，基本上真系唔需要用太多嘅肥皂啊，即系其实讲系番碱啊，又或者咧就系嗰啲嘅叫洗洁精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洗因为洁肤用品啦，系唔需要嘅，因为其实基本上咧系会洗走咗咧我哋喺皮肤上面嘅一啲咧叫微生物啊，嗰啲微生物嘅其实对我哋嘅身体系好嘅，例如可能我哋嘅肠里面我哋会有咧，我哋嘅皮肤上面会有啦，不宜咧就系捽得佢太过干净嘅。不过疫情期间嘅话，你系要用呢啲咁嘅嘢去洗嘅，系洗干净。乜嘢咧？系你对手， 哦、 但系你冲凉嘅话系唔需要噶吓。能等你，永不分开。我被你别要讲再会，心内热情在永远徘徊，只愿永守。 日咧网上情咧，即系叫无独有偶啊，李丽蕊。因为今日咧，我哋讲紧 bully 啊嘛， 系啊，冇错。 咁咧就阿马老师咧，就系佢叫马善强。因为咧有句话人善被人欺啊，马善啊俾人骑啊嘛。咁所以马善强今日就要听住咧，今日我哋嘅网上 情。我冇听过呢句马善俾人骑， 人善俾人欺，你连听都冇听过。 马善被人骑啊嘛， 马善被人骑啊， 系啊，人善被人欺啊嘛。呢个就上年同埋下年咯。系啊，嚟紧嗰个新年嘅话，你应该将句。 你改名叫马善强啊？ 唔系啊，佢哋嗰个对联啊，就系写住咁样啊。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横批 孤年啊。OK， 咁送俾大家系今日嘅网上情。网上情，人善被人欺。两个俗语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个人过分的老实其实是傻的。将自己的利益都让给人，不懂得反抗。好多人以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坏人，其实个个出世都有个 BB， 只不过慢慢随着周围的环境和身边的人影响，才会有好人或者坏人。我们虽然阻挡不到坏人的产生，但是面对人家对你做坏事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有反抗的权利。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拒绝了。人家对你的态度都是你默许的。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找你麻烦 bully 你呢？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呢？原因就是你很蝦。日常生活之中总是一副随和老实的态度，那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虽然你的身上没有贴住我好欺负这四个字的表现，但你讲的说话你做的事情都表达住我好欺负。你态度太远，心肠太远，总是就人就人再迁就人，到最后就个个都蝦你了。所以无论在婚姻之中或者工作之中，你都要学习表达自己的态度，讲清楚自己的立场。如果你样样嘢就晒人地为人着想，你未必可以得到幸福，人家都未必会喜欢你，人家只会行前一步再行前一步。因为很多人对你做坏事的时候只是一种试探，试试你生不生，试试你会不会拒绝。就像一个小朋友第一次抢人家一粒糖，哎哟他不反抗，以后就可以继续抢他的糖果，甚至下次不是抢一粒，是整包拿晒。生活里面有太多这些抢糖果的事情，千祈不要怕自己的反抗会令对方变本加厉。有些人就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好难讲了，如果没有那么算呢？不要经常想着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其实退一步是得寸进尺。只有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人家才不会一直去欺负你。因为这个社会里面总有些人以欺凌人为乐，对其他人进行言语攻击，无论对方是朋友或者爱人，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才不会被人改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拒绝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拒绝不等于不再做朋友，而是人和人的相处过程之中，不要为自己拒绝人家感到不好意思。你自己不想做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答应，这个是对自己的负责。人的内心始终是柔软的，特别面对自己的朋友和所爱的人，但是到最后都要忠于自己，对自己负责，才可以过你的幸福一生。 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能 假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鼓励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下我。像独奏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由得我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便显得不配我。难道我看不到烟风正结果，有得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理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弱者所。 马老师系咪听到好有投入咁啊？头先嗰个网上 就讲你啦， 我专登拣咩？ 系咪你写噶？ 唔系我写嘅， 你自己觉得咧？听完之后有冇留心听啊？ 有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有冇喊啊？有冇流出你嘅鳄鱼泪？ 再敷脸都 有，有滴眼泪， 再敷脸 眼露，当佢攞啊攞， 拍紧你个背脊嘅时候，一嘢拍。 系啊，冇错，我系拍紧背脊一嘢咁样。 以为佢喺度 好闷啊，紧你， 系啊， 想好耐噶啦。 但系文章里面所讲嘅嘢，都系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即系话呢个社会上面，尤其是一啲嘅商业社会啦，即系冇边个会真系对一啲好人呢完全好 appreciate 嘅，好欣赏嘅。有时只会就好似头先个说话，就退一步呢唔系可以会天空， 系 得寸进尺。 我都觉得系即系保护自己都唔可以太过咩嘅。 适当时候要辅导。姐姐唔好啊，姐姐系咪咁？ 系啊，要着泳衣好好保护自己啊，要呼叫咯，有时要。 适当时候呼叫。 系啊，呼叫咯，但冇人帮你。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其实有时所以咪就话好人难做咯。 系啊，真系。 如果你选择咗系要行呢条路嘅话，你就预咗系咁噶啦。你又唔好做到一半就会觉得佢就话真系咁难做咁样。喂，几时都系咁噶啦。 我觉得最可能会感同身受咧，就系啱啱进入嗰个公司啦。或者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啦，即係變咗人哋會覺得，喂，梗係你啱入嚟，梗係咩都要試啊，都咩嗰啲叫新嚟新豬肉 係咪？係啦，嗰啲位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去一間新嘅機構或者一個新嘅環境，嗰啲又叫做嘅就係抵得諗喎。我又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唔係話做唔做好人嘅喎。如果你又要學嘢，又或者要喺嗰個環境嗰度慢慢適應嘅話咧，我覺得就應該要抵得諗啦。嗰陣時候李嘉誠都係咁教啦，係咪？後生仔就唔好同人哋咁計較， 啱， 係咪啊？呢樣嘢又唔同咯，我覺得。 你阿 Sarah Sarah 你拍戏有冇俾人恰啊？ 冇啊，我恰人嗰、那个系啊， 真系啊？ 我好少俾人恰噶，可能因为我俾人恰，我唔觉啊。 嗯。 你明唔明啊？ 呢个几好啊！呢个 系啊，我真系唔觉 得，即系恰咗都唔觉。 系同埋有时，譬如可能我恰你嗰啲，咪啲阿姐阿哥啊，可能会有时俾啲面色你睇啊，或者你 NG 得多嘅话，佢哋会俾啲压力你咯。咁我就会将嗰样嘢化成一种动 力 咯。咁同埋我会觉得系真系我自己做得唔好嘛。 啱， 系咪先？咁我觉得我会宁愿话自己就会好过去觉得人哋针对自己咯。你唔系咁睇嘅话咧，其实件事就会变得简单好多。 知唔知啊？唔好样嘢觉得人哋针对你啊！ 我翻去检讨一下自己。 嗯，我都唔系喺度针对你，其实我系讲事实。 冇错，我哋其实绝对唔系 bully。 又拍咗， 冇错，好大力咁拍啊，系咪？ 嗰啲唔系 bully。 哎呀，好痛啊！知道啱嘅，啱嘅系啊。 好啦，我会咁睇咯。 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会有说文解字，同埋今日会有心理测验，大家可以喺度听住咧啊！好心理婆婆一齐试下玩，好唔好？ 好似火仲未嚟。 另外新增一宗死亡个案，累计2099人死亡。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0点，升237点，成交金额系7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0点，升12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0蚊。是跌9.2，比亚迪股份250.2升11.2，中芯国际27.65升5.5，美团213.2跌8，盈富基金26.74升2.2，阿里巴巴19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95.14升6.8，港交所512.5升16.5，吉利汽车26.05，今晚跳出是26.1。是升一毫，小米集团25.75升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5，英镑10.806，瑞士法郎8.586，澳元5.71，加元6.231，新西兰元5.421，欧元9.231。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2点，升458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1美元，卖出181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慢线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华传艺学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字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和嘉宾梁国成讲下运动拔尖密码。 如果我们以篮球来讲，我们初学者假设定个数字的目标，射十球中一球，找适合他的方法，然后给递增的目标。在当中的过程里面，怎样令到运动员不断都觉得自己在进步。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数字世界。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害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是这样就可以爬得开心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的早上，今日时间去到11点答二的了，开始我们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的环节。 说文解字，主讲马莲，马老师。 马老师 早晨。 是啦，马老师未出场之前呢，小弟呢又出嚟呢， 梁老师 等个字同大家玩一下。 好啊， 早晨。 你是啊，你是咩名啊？ 我是田国阳。 哦，田国阳是啦，好。即是阳女啦，是不是？ 天国阳。 天国阳。同埋你叫咩名啊，马老师？ 我叫做布里马。 马善强 是 吧？ 是布里马。 好。今天呢那个字呢，次次呢我教的字呢都好多不同的 diversity 的。好用处好多 咩词话 ？diversity 系 即 系多样化嘅， 多样化点算啊？ 今日呢个字咧啊，唔好岔开啦吓，系啦，呢个字咧就系一个字叫做抌或者抌抌或者抌，嗯，冇错啦，其实喺唔同嘅情 口， 冇错啦。啊，田国阳好醒目，佢马上就争取答咗第一个用途啦， 答一个先咯。 我喺街市度大嘅，所以我成日听到你讲呢啲嘢噶。但有另外一个就是抌一样东西，我刚才刚讲出来。 明白明白，即是抌心口或者抌另外一些部分。 哪 里痛就抌哪里。对呀， 没错。 抌的意思是什么？马善强。 抌 咯。嗯，即是用力 抌 下去。 动词。 用力是动词来的。 有 没 有声啊？抌。 有声声打背脊。 抌不是抌。 抌就是一种用力打啦。另外呢有人话呢变咗一种形容词。 嗯。 例如我哋话马小强当抌。 哦，明白。 当抌嘅意思系乜嘢呢？就系话 衰囉。 衰运。 系啊。 有啲英文解释系 run into bad luck 嘅衰运。 我哋 水台当抌喎。 系啊。喺呢一个嘅围头话嚟讲嘅就 who night。 咁即 系 仲 记唔记得？ 我记得噶，但系你咁啲音咁靓嘅， 乌奶， 好似饮饮，即系有高低，好正 啊！ 我唔识， 系啊，乌奶咯， 唔识，围头话唔识， 我都唔识。 嗱，仲有系形容一啲形状，例如话，哎呀，点解你个肚抌落嚟嘅咁样，抌落嚟， 当抌 系啦，大家都会明白嗰种叫做下垂嗰种嘅状态啊。好啦，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叫做掉一样嘢，抌垃圾，掉抛弃咁嘅样。 咁即係有四个音㗎喇。 仲有啊，老师。 抌抌 抌波钟。 抌波钟冇错，係乜嘢意思？ 抌波钟即係拖延时间。 冇错啦。 咁係动词定係名词定係咩？ 抌波钟啊， 动词。 定係形容词啊？ 哇，有嚿塵跌落嚟， 係啊，佢已經喺度走嚟走去好耐啦， 係咪形容啊？呢個動詞， 呢個咧係咪動詞啊？ 拖延時間啊嘛。 拖延啊！ 喂，最離奇咧，有一句説話你一定聽過嘅，就係、是、靚到抌一聲 跌落地下。 咁呢個又係咩意思咧？ 形容詞咯，形容詞啦 ，adjective。 我知道點解係靚到抌一聲，唔係靚到嘟一聲咧？ 哦，靚到你要抌嘢 咯。嗱，我睇到有一個嗱説文解字啦嚇，大家真係 好醜樣咁樣。 靓到抌佢几抌佢几脚， 抌又唔系抌喎。嗱，我睇到有一个佢咁解释嘅，有一句说话叫沉鱼落雁啊嘛， 系啊， 就系嗰条鱼跌落水抌一声， 系、 啊，因为沉鱼落雁形容靓 女啊嘛。 咁、我唔知呢个讲法真定假啦。哦，有 冇人形容你系沉鱼落雁锥 啊？冇 啊， 冇 啊， 从来都冇，从来都冇。呢啲位你咪想bully我？ 我冇，我净系问有冇人赞你。 咁咪叫 bully 啊！ 系冇 沉鱼落雁， 我知你以退为进啊嘛。 终于想揾个机会去掟翻你一脚。 跟住我话有啊，咁跟住佢又会嚟噶啦，俾机会佢噶，放心啦。 何必咧？大家咁样 样。 阿马小强，系，请你用个抌或者抌去作一个句子好嘛？同埋解释呢个系动词啊、名词啊，定系？ 咁熟口， 佢有望我，已经知道佢一定想讲我。抌系啦，抌或者抌，系啦。 你啲头发长到抌晒落地下，快啲 剪 完，抌咗佢啦。 啊，哇，好犀利喎！ 一共用两个， 系啊，抌咗佢。 咁啊，田国阳咧？ 小强，你竟然咁当抌 ？I don't care. You welcome. 我将佢转化做激励， 最终系乜嘢咧？激励系啊！ 你咁当抌，点解你阿妈你细个时候唔抌啊你咧？ 哦，又系喎，咁我又唔想话佢啊，系咪先？ 我哋 咁咪即系话佢阿妈咯。 翻嚟我哋阿马老师正式开始。 阿正啊， 你哋因住你。 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哦哦、等东风起要陪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向前冲， 国剧《号手就位》的主题曲《向前冲》，唱嘅朋友就是张杰。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两位同学，你哋今朝好开心啊！我听到你哋 系啊，布利你仲 瞓得好好，而且惊死你唔！ 我冇问你瞓得好唔好。 我哋布完之后咧，即系你之后咧，反而瞓得好好。 系啊， 布完 你想唔想令到我哋更加开心啊？ 想， 继续俾我哋布利好 唔好？好好 好。 嗱，我今日教呢个字咧，同你两个好有关嘅。 系咩？ 就叫放牛班。 哦， 知咩叫放牛班啊？ 知你教嗰啲咪放牛班咯？ 即系嗰啲咧比较 band 差啲嗰啲系咪？ 系啦。 定义 比 较差 嘅，台湾意思就 系 垃圾班，好差嘅。 但我想问咧，如果你真系有啲咁样嘅称谓咧，嗰啲学生咪好不受尊重咯？喂，你读边班啊？我读呢一个放牛班，咁你讲到出嚟，人哋 唔系呢啲嘢，其实都系 即系唔会讲出嚟 嘅，你讲嘅啫。即系好似形容啲学校 band free 咁样样，其实你冇 official 系呢个系 band 几嘅，只不过你 咁好嘅班系放咩班啊？ 啊！ 好嘅班叫放咩班？ 你哋自己去查一下啦， 放龙班，放啲劲啲嘅得唔得？ 嗰啲 点解要放牛啊？ 点解放牛咧？ 啊！放牛班点解？ 因为点解咧？放牛咧，以前喺农耕嘅时代咧，就系话即系冇出息嘅，啊，你放牛啦咁样样， 即系放牛仔啦。 系啦，你做放牛仔，你出咗去咧，你做咩都冇人理你。 我谂而家唔会有人放牛噶啦，哦，即系唔会有人再做呢样嘢。 我如果有我只， 其实几开心咯， 开心 坐个牛背吹笛。 系 咪先？我哋 一定要吹笛嘅咩？吹笛得唔得？ 春江图系咁噶， 系啊，多数 又唔识鞋， 唔识吹就要学识吹笛先可以做。 又或者用两块叶，佢哋已经可以用一块叶已经可以吹到噶啦。 系啊，嗰个好玩噶， 好劲啊！ 但系系咪指定咩叶噶？ 冇指定噶， 冇指定， 冇指定噶。系我问过有一个叔叔，咩叶佢都吹到嘅。当然，如果你话即系竹叶咁，就唔好玩啦。 系啦， 即系佢起翻有咁上下个厚度，或者有上下嘅呢一个宽度嘅话，就吹到噶啦。好劲啊！我觉得嗰啲 好嗱，放牛班咧，我就特登为你哋作咗个句子， 多谢你啊， 例句 系啊，即系知你都有例句啦，系嘛？ 系听住啦， 好啊，礼义公定， 准备孤立我哋去， 有乜所谓啫？一比十， 冇错。佢 狗吠声又 系啊，佢 bully 我 又唔得啦， 佢 bully 我一下嘅话，我 bully 佢十 十倍奉还咯， 咁系啦，我仲要下跪添啊， 梁贵梁计 边个叫梁贵章噶？ 咩叫梁贵？ 边个梁贵章啊？ 对住 有冇平噶？ 梁计章 正咗嚟教人， 你惊啊？ 冇错，梁计章、李丽蕊、梁小章、田国阳、细路长。我讲晒你听，成绩太差，被编入本校的放牛班，可悲。 哦，仲有一句 嘅，咁冇创意 嘅。嗱，个班主任就是 放牛强， 马连连， 佢叫放牛强， 冇呢句， 因为他只能够教呢 个 放牛班。 你要将所有个名加晒落去啊嘛，你个名都未加， 点算系完整咧？争你系咪先？ 我认输。你作一句啊！ 我觉得你个好 perfect， 我作唔到。 所有嘅名摆晒落去，我使惊你。嚟一作， 我作系嘛？好， 系 这个班，由于有一个新的插班，叫做马善强一加入，马上就由幼儿班变成放牛班了。因为佢拉低嗰个 curve， 好啊， 好啊， 呢个作废唔啱， 冇，我觉得你呢个好好啊，我觉得系啊， 阿老师啊，你可唔可以快少少 speed up 啊？ 系啊，因为 仲 有好多个， 教啲新啲嘅， 好 应援，知唔知咩叫应援 ？fans 系啊，即系 fans 啊嘛， 系啊， 换 啊换座嘅换啊， 系 啊，应援啊嘛， 系 咪 fans 啊？即系 系，即系而家好兴嘅， 哦， 系啊， 兴咗好耐啦， 唔系，因为阿梁某唔知啊嘛， 系 啊， 系咪即系我？ 系啊，梁某咯，佢指住你啊， 我名 里仲有人。 某咩某？ 系啊，梁某君。 嗱，因为咧，我即刻俾啲例句你啊。人气组合 Mirror 成员啊，上月七号26岁生日，获一班神徒安排连串式生日应援。 使唔使咁長？ 佢係咁樣樣嘅。其實咧，其實咧，我應援我都係搞得唔係好清楚。 應援係一個名詞定係動詞？ 應援 係 一個名詞， 名詞嚟嘅。係啊， 一班大概一班 fans 應援嘅，咁咪即係兩個名詞加埋一齊？ 你可以係一個名詞，但係亦都可以係一個應唔係應援，佢哋應該點樣叫㗎？ 動詞 粉絲圈用語係啦，指 fans 為咗喜愛歌手加油啊打氣。 咁就唔係一個名詞啦，係一個動詞係嘛？ 是一个动词就一定的了，但不是的，他们都是叫什么应援团啊，应援什么这样的，有的，有的， 即 是 他 们在台湾用得比较多，是的。 咦，我们需不需要搞个应援啊？我帮 你 两个搞。 不要了，不用了。我不要。 你搞个招 呼，我怕没人来。 我为了，我立刻做例句， 好啊， 我为了梁继章、李丽蕊。更受欢迎， 名上台啦，而家系嘛？ 更受欢迎，我决定帮你们搞应援，嗯、 多谢， 系 不用了， 我帮你搞灵魂啊！ 好，再教多一个新嘅，叫做同框， 嗯， 系啊，大家都识啦， 系 咪？系 咪即系 同 学咁解啊？ 同 声同气嘅意思啊？ 同框系上框个 框， 系咯， 系啊，好好兴而家呢个。 我唔知哦，同框我估啊，同声同气嘅意思。 唔系错， 同志嘅意思。 唔系同学， 唔系唔系 同事。 啱唔啱啊？呢条路 一齐做嘢， 路线啱啦。同框而家好兴讲嘅一个 term 嚟嘅，意思咧就系话响一个上框嗰度，大家一齐影张相。 哦，咁即系点啊？即 系 好朋友啊？ 即系同埋喺张相里边只系 两个同事。出現在一個場合，然後拍攝就叫為之同框。 即係總喂咁，但係如果我影張相唔過影到後面個師奶，佢又我同框啊？ 唔係，你兩個自己主動影啊嘛，就係叫同框。 哦，咁即係咩意思得噶？ 一齊影張相咯。 即係個相嘅框。 咁你係一個好朋友，我明啊。即係你呢個嘅解釋啊嘛，咩叫同框嘛？咁其實同框嘅話，你應該係要有一個問題，即係嗰個意思噶嘛，解釋噶嘛。 某人同某人 係同框，即係某人同某人係一個同框，即係代表就係某人同某人係一個好朋友，或者某人同某人同一個好嘅夥伴，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 但係有時唔熟都一齊影相㗎，咁又係一個同框。 唔係，佢形容。被逼嘅咩？ 被逼 你成日被逼嘅咩？ 同你影咪系咯？ 我冇同你影过相。 我有啊。 咁系咪真系好朋友？ 我唔知。 狗吠声，狗吠。 呢个我唔知啊。 呢就系名副其实嘅狗吠声啦，大家听。 啲杀生人失 效。系啊。 我即刻做一个例子，我马小强、马黏黏、马布列马永不同李丽蕊 同 继章、李田国阳。西老张、梁少章、陶矿， 好彩啫！哎呀， 好开心啊！ 哎呀，几开心！ 今日对于我嚟讲，我简直系个大日子啊！ 冇错 啊，你做一句同框啊！ 我做一句同框啊！睇下先啊吓！ 马小强有一天和我做了同框，我用铰剪剪咗佢个膝去， 冇错，所以变咗烂框。 唔要个 框，冇咗个框。 好，继续 教多一句啊！ 咩叫挂？你应该知嘛？ 咩挂？点写啊？ 挂嘢个挂， 挂嘢个 挂，挂嘢个挂咪挂嘢个 挂 咯。 哦，即系其实都系同嗰个 taste。 唔系， 而家叫同挂， 系啊， 唔系，唔系，得个字啫，挂啊，他挂了， 死 咗 咯， 系啦， 系 咯，知你哋， 知啊， 梗系知啦， 我一望到你知你挂咗啦。 形容你嘅嘢，我成知噶，唔系啊，同挂嘅意思即系其实真系同。差唔多系嗰、那个款嘅人叫做童话啊嘛，你有冇教？识唔识教我噶？ 我净系想个挂字啫，我就唔想教童话。 咁啊，送俾你啦嗰、那个字。 我想我只我挂住你，以德报怨。 我帮你挂你。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 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小丑反正是我。 错过信念最好，给你知道才知未发梦，要尽快把握有限期，尽朝理想继续肥，梦尽笑声有效期，快快集费辣茂利，小丑独当一方，为埋来帮一波，不过麻烦不了魔火，又话似阿庄继续奔波，约定发过慢慢之筹操作，释放好太不太放，三米奔塔推倒四方，只怕极尽因遗忘，发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小丑反正是我是我，想唱倾唱歌为何姑娘都会出走自所，感觉好似捉迷藏，今天感觉没法避过，痛迷的四位流浪，一秒触发空心更多，不会合作都如何，天生真我是个突破， 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消息透露，歌手黄耀明朝早被廉署拘捕，怀疑涉及选举舞弊同非法行为条例。有报道引述消息指，黄耀明被廉署拘捕，怀疑同2018年立法会补选有关。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表示。政府昨日向合資格市民發放首期電子消費券，有支付工具營辦商網絡昨日凌晨時有擠塞，但其後都能夠發放消費券給市民，形容整體情況大致暢順。對於有網上流傳有人套現消費券，黃鶴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宣傳市民登記消費券時已經清楚列明不能套現消費券，若果出現假交易、合謀詐騙等情況，營辦商會調查，可能會將商戶列入黑名單。若果涉及違法行為，不排除會交給執法部門跟進。至於有市民指昨日未能領取消費券，黃鶴玲表示，若果收到短信後仍未能領取消費券，建議相關人士向支付工具營辦商查詢。公务员事务局向全体政府雇员发通告，要求所有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政府雇员今日起需要每两星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9月1日起检测需自费，不能再报销。未有接种疫苗或没有做检测，亦未能提供合理原因的员工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至于已经接种第一针疫苗的雇员，就可以豁免不用每两星期做检测。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说，每两星期要自费检测会对基层公务员带来经济压力。他指出，政府曾表明不会强迫公务员打针，但今次和强制打针没有分别，对于突然推出新措施感到很诧异。梁筹庭又认为，当局应该给不适合接种疫苗的公务员可以到政府诊所咨询医生意见，由政府医生开医生纸证明不适合打针。日本东京奥组委公布新增17宗与奥运相关人士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例，包括一名运动员。根据东京奥组委自7月1日起公布，至今累计276名与奥运相关人士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5点，升324点，成交金额8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1点，升20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8.4跌10.6，中芯国际27.6升4.5，比亚迪股份250.4升11.4，美团214.6跌4毫，盈富基金26.82升3毫，阿里巴巴191.7升2.7，恒生中国企业95.44升9.8，港交所513.5升17.5，吉利汽车26.2升2.5，安踏体育165.6跌3.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4，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8，人民币6.466，英镑兑美元1.39，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6点，升533点。港金现价报16,8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27美元，卖出1,81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嗰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中华厨艺学院。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下坑村。咁喺葵涌嘅和葵里就爆水管，和葵里来回方向嘅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是和葵里来回方向的全线呢还是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亲亲爹哋， 好臭！ 心理测验时间， 各位早晨， 早晨，好心理婆婆， 冇错啦，我英文名叫做 Good Heart。婆婆 ，Good Heart Li 婆婆，系、哦、啦，个李婆婆咧，其实系姓李个李，系啦，就系、是、Good Heart Li 婆婆吓、啊。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咧要测嘅个心理测验嘅话咧，总共有6题咁大把。 咁我哋会采取呢一个咧，就会即问即解嘅。好啦，嗱呢六条嘅问题嘅话咧，其实系想咧测一测有关于你嘅情感现况，同埋你嘅爱情观嘅。好啦，我想问下两位，其实你嘅情感现况系点样，同埋你哋嘅爱情观又是如何呢？ 非常好啊，阿潘克诶，呢婆婆系啊， 有幸福家庭咯。 你系咩？ 有啊， 睇个样唔似喎。 嗱，我做个字样俾你睇。 好啊，嚟啊！哇，更加唔似。 你觉得瞪大只眼就幸福噶啦？ 我以为系 啦， 我以为系 擘大只眼，冇错啦。 就系咯，点样为之幸福啊？ 幸 系啊，乜嘢为之何之幸福啊？ 阿 Good 哈，你婆婆啊，俾我讲一样好快嘅嘢啫。 好啊， 雷暴警告 现正 悬挂，有效时间到今日一点钟。 冇错啦， 雷暴警告。 我谂幸福家庭 咩？ 我接个收工，就系唔使烦，唔使忧。咁咯， 吓唔使烦唔使忧， 系啊， 即系对方会帮你照顾晒所有嘅嘢， 简简单单，唔使忧柴忧米，系就系咁啦。 幸福家庭，我觉得最好就系整整齐齐四个字 OK 啦。 哦，系啊，因为佢有小朋友啊嘛，有小朋友会唔会就系咁样吓？即系最紧要嘅就系要和谐， 系啦，健康啊，总之乜都好啦。 咁啊，睇下你哋讲嘅，同埋你哋真真正正嘅情况系咪真噶啦？ 好啊，惊你啊，我使惊你。 第一题 系 喺一个下昼，你静静咁样坐喺个酒吧，你觉得你会坐喺边一个位置呢 ？A 酒吧 门口 ，B 中央 ，C 角落。 我坐喺门口， 我坐角落。 我坐喺门口， 系好。小强就系角落，咁样就 Michael 就系门口。 因为我中意望住出边啲人行出行入啊， 我都系 行去啊。 哦，咁样啊。但系唔系 coffee shop 酒吧， 我知 唔紧要。好，呢个就系测试你喺爱情之中嘅价值观啦。Michael 咧要拣嘅就系门口。 我觉得佢随时走佬嗰种。 咩意思啊？ 吓唔啱佢咪走咯？感情唔啱，走。 而家你个解释系正式嘅咩？ 唔系， 即系我估啫。 系错。佢就系个正确嚟讲嘅话，佢系一个执着嘅追求者。遇到喜欢嘅人咧，你系能够默默咁样暗恋好多年都唔讲俾对方听嘅，系咪？ 似啊， 似啊， 似 啱唔啱啊？ 我暗恋咗马小强好耐。 我知， 冇可能啦！你冇咁样逼自己啦。好，如果系朋友系拣 B 嘅话咧，就系、是、坐喺中央嘅朋友嘅话咧，哎呀，你属于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嘅类型嘅。所以咧，遇到喜欢嘅对象嘅话，有时候系明知道冇将来，都会轰轰烈烈咁样爱一场，几好啊！我觉得呢啲 会嘥咗个人生。 我想遇。揀呢个嘅女仔啊， 系咪 好咯？ 嗯，好啦。咁至于系揀 C 嘅角落咧，即系我同埋马小强咧，你嘅感情好真挚。对于另外一半，你会保持忠诚。你认为啊，谈恋爱唔出轨系对另外一半最起码嘅尊重。 嗯， 所以出轨呢一件事，基本系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嘅。 Very good， 你一个样啫。 你想点出轨啊？ 佢点出轨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系咪先？你自己自己出啦。 系咯，点出啦？都冇鬼。 冇人敲你。 你得出轨就有鬼啦，真系，我都系咁话，我哋拣呢个，唔好嬲下，一啖砂糖，好， 一张纸， 系啊，你小心啲，好啦，你喺等待另外一半嘅时候咧，呢个时候咧，佢就为个服务生啊送上咧有五样嘅饮品，你会拣乜嘢咧 ？A 牛奶。B 酒吧飲牛奶， 佢總之送俾你五樣嘢啦， 紅 酒、 紅酒、 C 咖啡、D 冰水、E 橙汁、 紅酒。 我都系拣红酒啦， 你都系拣红 酒啊？你唔拣牛奶啊？ 我唔记得咗我自己喺酒吧，咁我就会拣呢个咖啡嘅。好啦，我重复一次啊，可能系有屋企嘅朋友系听紧嘅。A 牛奶 ，B 红酒 ，C 咖啡 ，D 冰水，而 E 系橙汁嘅。好啦， 等阵，我都系转咖啡。 你做咩要跟我啫？ 佢觉得你拣嗰啲应该系会好啲， 都唔想去搭针算啊嘛。 佢想跟你， 唔好跟我。好，第二题就系测试你嘅爱情现况究竟系点嘅。如果你朋友系拣 A 嘅牛奶，哦，唔系咁好啊，性冷淡。 真系 噶？唔好俾我撞到拣牛奶嘅女仔。 哎呀，唔好。 我即刻同佢分手。 O K， 如果你系拣红酒嘅，本来你系拣呢个嘅，但 Michael 系拣红酒嘅，有啲孤单，所以咧你想谈恋爱， 似啊，睇得出啊。 好攰啊，对啊。 O K， 咁而假斯嘅咖啡，我点解你改咗呢一个？同我一样吓，对爱情系充满幻想嘅。 正啊！ 好啦，咁而拣冰水嘅朋友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嗱，我照读噶咋，爱情白痴。 嗯。 咁而 E 系拣呢一个橙汁嘅咧，就系、是、饥渴。 嗯、 哎呀，俾我遇到拣橙汁同埋头先拣 牛奶嘅，你都要小心。 系啦，唔拣牛奶啊。 好、 哎， 第三题，你喺度等我好耐，点不知咧？你约嗰个人嘅话仲未嚟，你会选择做咩呢 a 打电话问佢 ，B 生气离开。 梗系打电话问佢啦。 系啦，我觉得呢一条一定系噶啦，系嘛。好啦，咁如果咧就系打电话询问嘅话，呢、這个测试就系你感情有问题嘅时候，你嘅处理方法系点嘅？我哋三个都系拣打电话询问。你认为两个人喺埋一齐嘅话，系必须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先至系最重要。当你发生一啲分歧嘅矛盾嘅时候咧，更加倾向于嘅就系冷静嘅交流同埋沟通嘅。遇到问题会主动解决，系你嘅爱情态度。尤其是随着年纪嘅增长，你会变得更加理性，处理矛盾嘅手法亦都更加成熟嘅，系咪好？好准啊！ 好准啊！翻嚟我哋继续啊，你做咩 啊 ？B B 啊，就系、是、生气咁样离开嘅话咧，其实你个人有啲别扭嘅，系同另外一半相处嘅时候咧，你系唔会坦白将自己心中嘅想法讲俾对方听，总系希望另外一半去估。估唔到嘅话，你就会怀疑对方你唔爱我啦、遇到分歧矛盾嘅时候嘅话，你系会容易情绪化。有时候明知道自己系唔啱，但你都系唔会道歉嘅。呢一种处事嘅方法，好容易影响到一段感情嘅发展啊！ 分手两次讲得太迟，伤口中八次，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志，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问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比赛。 叫做拔刺，我哋喺张乐同嘅呢首歌曲吓，11:47，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时到今日晏昼1:00。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继续。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去呢个酒吧度饮嘢嘛， 冇错。 系 啊，有冇嚟到？都等我哋等啊，打电话俾佢，一定系走咗去咧。 冇错。 我哋打电话。 正常嚟讲嘅话，你会点样啊？ 梗系打电话啦。 系啊。 但系其实我都有试过等等下自己走咗。 不过话俾你听啊， 我等得太耐。 都市人咧，而家仲可以话打电话。当呢个世界上未有手提电话嘅时候，你点啊 ？call 佢啊嘛。都系冇噶啦！如果你揾 唔到佢， 个零钟就走噶啦， 系咪啊？你会唔会等你又有个时间噶？ 有两个钟。 哦，哇，两个钟， 等 两个 钟噶？ 唔系，即系如果你话嗰个系你嘅爱人，咁你咪又坐喺个酒吧度享受嘅啫，你饮紧咖啡，两个钟好尽啊。 嗯， 即系我又可能佢有意外啦。 但你有冇试过去唔到人哋嘅约会，又冇通知佢啊？ 我冇试过。 咁呢样我都冇。 我试过两次。 我唔知人哋咁啊？点解啊？ 系啊， 又专登 一次我撞车。 哦、 我直撞車， 哇嚇死人！ 同埋嗰陣時未有手提電話，咁、 哦、 我撞咗車，成架車撞得爛曬，咁我就喺嗰個馬路度啦。第一個人好失魂落魄啦，又等警察嚟登落口供嗰啲，咁所以我就冇通知佢咯。但係佢就搭咗架的士一路嚟我屋企沿路咁樣 揾你啊！哇，好浪漫、啊， 好犀利啊！跟住有冇見到面之後又擁吻啊？ 係啊，有冇結婚啊？你哋係梗係啦， 梗係啦，我都係擁吻啊！ 唔係咯， 打過咩先？ 唔好再講啦。 跟住就喺个车嗰度咩啦？ 咁系啦，激情啊呢啲， 好浪漫啊！ 已经系另外 十个月后有个小朋友， 系啦，就因为撞车， 爸爸 个名叫做 Crash， 唔系 Crash， 好浪漫啊！哎呀，我想试下。 OK， 好啦，嗱，既然你咁中意揸车嘛，好，下条就问下你揸车啦，你真系揸车去揾佢。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咧，其实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嘅，你会揀边条呢？一条嘅就系比较直啲嘅路啊吓，但系近啲嘅，但系有塞车嘅可能性。第二条 B 就系话一条好远嘅路，但系就冇塞车嘅风险嘅。 嗯，我一定系揀远啲嘅。 明唔明我意思？佢 仲我明嘅吓，我明 皱眉头啊你。 我都系揀 A 近啲，有机会塞车。 系啦，有机会会塞车。诶、哎，系啊， 我因为有机会唔塞车啊嘛。 我通常都揀唔塞車 嗰啲，我都係，我話知你兜遠啲啊！ 我同阿李麗蕊都係好，即係好心急，同埋好憎塞車嘅，所以我哋寧願行遠啲，因為車行啫嘛，你會感覺車行啫嘛， 明白？ 係啊，有啲人都咁講嘅，佢就話車塞啫嘛，有乜所謂啫？咪坐喺架車度，聽歌咯。但係我唔得嘅。好啦，咁啊，即係有人揀 A， 有人揀 B 啦。好，揀 A 嘅即係我同 Michael 啦，唔係喎，你喎 ，Mike 阿小強喎 ，Bully 媽， 係啦 ，Bully 媽 ，Bully 媽個名都唔記得， 唔記得啦，佢太多名啦，又 Bully 媽，又 OK 媽。 唔 OK 吗？ OK 嗎 我琴日问你 OK 吗？ 佢问你嘛？你打完针嘛？ 系啊，问你 OK 吗？佢就话诶，佢、欸、新名嚟噶喎 ，OK 吗？跟住佢唔睬我啊， 因为佢嘅真名叫唔 OK 吗？ 系系 not OK 吗 ？not OK 吗嘛？ 嗯 ，OK， 好啦，好啦，咁如果你系拣 A 嘅话咧，就是、not OK 吗吓？咁啊，一条咧不正嘅近嘅路，但系有塞车嘅可能嘅咧，嗯。你喜歡對啲靚仔靚女咧一見鍾情 嗯，係啊，似啊， 係啊，中意睇靚仔靚女嘅。咁你喜歡聽甜言蜜語嘅。係啦，咁啊，戀愛嘅時候嘅話咧，如果對方能夠氹你啊、錫你啊咁樣咧，你就會就算你嬲緊嘅話咧，你都會即刻咧去擁吻佢嘅。 係啊， 你即刻就會暑氣全消，即係生氣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就好快就會。 如果佢再進一步，我咩氣都冇曬。 我梗係知啦，係啊，因為你真係冇氣啊。 冇錯。 好啦。 发生事情 ，Michael 同埋我嘅话咧，就会拣一条好远嘅路，但系冇塞车嘅风险嘅。对于感情嚟讲嘅话咧，我哋态度比较理性嘅吓。对于甜言蜜语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嘅话咧，我哋好唔看重嘅。但系你看重一个人嘅实际嘅行动啊，所以你系唔会容易动心嘅。但系亦都代表，一旦你动心嘅话，就好难死心。我哋会死缠烂打噶，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啊！好啦，第五题，你喺途中啊吓，路过一个花店，就算多平凡。 你次次都唱呢首歌。 好啦，咁你想买啲鲜花，咁但系咧，哎呀，唔好意思啊，净系剩翻白玫瑰同埋红玫瑰啫。如果你准备要买十朵花，请问你点样配搭玫瑰嘅颜色咧？ 都系全部。 即是话要几多朵红玫瑰或者几多朵白玫瑰，定系全部买同一种颜色？ 全部红玫瑰，好十支。 人哋都未叫你答， 佢讲咗啦，啱啊，全部红玫瑰十支。是吗 你有答案揀的嘛 有啊不是啊冇得揀的。 我 冇得 揀 的。 自己想啊。 你的比例红白玫瑰的比例或者定是就是白玫瑰全部白玫瑰或者全部红玫瑰都得。 我揀全红一白。 全红一白啊 ,ok, 好全红一白 ,ok, 我少讲了吧。这个就是测试你感情之中的付出究竟是怎样的。红玫瑰代表的就是你对一段感情的付出有几多少。白玫瑰代表你想从一段感情之中攞翻几多？ 咁如果你话咧，你选择嘅就系所有系 红玫瑰， 红玫瑰 全部付出， 代表你只系想付出嘅啫，佢冇问回报嘅。 佢仲敢问回报？你睇下佢， 我都系咁谂， 冇错。 系啊，佢甚至乎应该要买20朵，系嘛？好啦，咁而阿 Michael 嘅咧就系、是、全部都系全红一百，即是话其实佢嘅希望可以付出嘅有九分咯。咁而咧希望可以从感情当中攞翻一分就已经够啦，咁、样真系几好、啊。 咦，你咧？你冇揀， 我唔 講。 全白冇紅，淨係回收，淨係回收。 第一冇問題。 全白，好啦。另外咯噃，你嚟到另外一半嘅屋企咯噃，咁啊管家咧就幫你開門啦，叮噹叮噹咁樣。呢、個時候咧，你就將玫瑰花交俾佢啦，定係會親手送到去另外一半嘅手上面咧？ 一定係交到去嗰個親 手 啦， 係啊，一定係親手。 點會俾管家㗎？ 呢條問題真係好無辜，好無無聊。好啦，咁其實就講緊乜嘢咧？就係話，如果你遇到一啲小三嘅时候，你会点样解决啊？ 哇！ 交俾管家嘅就系，如果你选择将一啲花交俾管家，证明你系一个比较在乎面子嘅人，同小三大吵大闹呢件事几乎系唔会发生嘅。你认为一个合格嘅恋人应该系干脆利落咁样将小三解决。如果对方对小三嘅态度暧昧不清啊，你就会咁样嘅感情嘅话，你宁愿唔要啊吓、好啦，但系如果你话亲手交俾另外一半嘅话，选择将佢咁样做法嘅话，说明咧你当遇到小三嘅问题，你系唔会避而不谈， 一定攞出嚟讲。 冇 错，我都系， 你会直白咁样去问另外一半到底发生啲乜嘢事， 指正佢。 你发现是另外一半主动去招惹小三或者已经出轨，你又会干脆选择离开。但是如果小三死缠烂打，妄想叫你的长脚，你都是不会退缩，甚至乎会给点颜色 他们。 我都 有冇试过？ 有， 我都有试过。 我都有啊！ 喂，小三揾我， 你知唔知啊？ 小三揾 小三揾我啊！ 咁你个好猖狂， 好大胆啊！ 我个就系身边个人话，我已经有咗另一个小三啦。佢唔系讲小三嘅，即系我已经识咗另一个啦。 呢个系小王。 总之佢话而家咧，我想 男人啊嘛，男人系小王啊嘛。 佢就 话 啦，我要两个都行一阵先，即系 keep 住两个先。 冇可能。 咩人啊？ 咪咯，冇可能。 梗系拍台走啦，系咪先？ 系，梗系啦。 我而家系罐头啊，系摆喺货架任你拣啊，系咪先？ 系 啦。哇，点解啊？ 系啊， 你有冇试过？ 我有。 你有试过？ 对方，但我查佢，佢最后终于认我查，我真系调查。 你点查？ 我有方法嘅，我真系有方法，唔系自己查。我觉得佢系一个小侦探嚟。 你查到之后，你嘅心情点啊？ 我想知。 我唔记得咗点查啦，好 N 年前嗰啲又唔同。我真系查到啊！ 心情系点样啊？ 好激动，然后我就 你真系见到佢哋两个一齐出现啊？ 系啊。 哎呀，好惨！ 佢哋有冇去到好亲密啊？ 嗱，我嗰日话俾你听，我佢屋企楼下等佢。 我身边嗰啲好惨嘅音乐噶， 唔使，佢出身已经系好 惨嘅。系啊，我真系喺度等。好夜十一点仲未见人，我喺度谂紧等唔等咧？ 你喺边度等佢？ 点喺 佢 屋企楼下，即系譬如话佢对面门口啦，我就喺对面马路一个位，我夹住。终于十二点钟系翻上嚟啦，见到佢哋两个一齐落车，然后就上咗去啦。跟住扑开咗灯啦， 跟住扑熄灯啦， 跟住冇几耐又熄灯啦，跟住嗰个人都冇出嚟啦。 跟住听到啲声， 听唔到。 咁你等咗几耐啊？ 我谂成晚啊！ 喂，其实你见到佢上咗去，你仲喺度走啦？ 舍得走啊！ 见到佢上，因为我仲想知个答案，或者系送佢上去咧。 系啊，跟住就走咧，即系我都仲有机会啊！系咩意思啊？ 但系扑着灯，扑熄灯，冇落佢嚟。 但系我想问咧，嗰阵时咧，嗰个女仔咧，同你系咩关系？ 女朋友 都算系啦，肯定系亲密嘅朋友关 系 啦。 系啊，如果唔系佢点解会喺嗰度咁做嘅？ 系啊， 我或者你暗恋人咧？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但 跟住你有冇同佢摊牌啊？ 有啊，我咪同佢讲咯，跟住咪算啦，拜拜咯。 咁你冇话俾佢听，我就我跟踪你啊，见到你 冇冇，我又觉得好似好衰。 你有冇话我俾多次机会？佢话 唔 使啦， 唔会唔会，我唔会俾啊。你哋会唔会？我真系会想去了解到底系呢件事系点真假。 嗯，咁啊，小三揾啊，你又讲咩？ 有啊，小三咯，打电话俾我。同我讲嘅就 系 话，即系其实系约我出去啊， 摊牌 系啊。咁其实嗰阵时候就已经知道咗小三系边个噶啦，因为咧个男朋友已经讲俾我听，佢系有第三者。 男朋友同你讲先， 有同我讲咗，系我自己衰嘅。 佢讲嘅意思系点解咧？ 想同我分手咯，佢想同小三一齐咯。咁 喂，但 系 咁样你反而仲 撇脱 喎。而家唔系话喂，我要企住两边先，你嗰个仲好啊。 我怎會有女人是這樣的、啊、不會啦，你一個不要得啦， 當然啦，立刻 delete 他啦， 黐線，不用說，不會這樣的、嗯、那接著我不肯，那我就說其實可不可以給一點時間我，讓我跟你即修補一下呢、 嗯、 我就估計的就你跟小三好可能都只不過 是 逢場作聘的啫，那接著他就是說即如果是的話 就他沒有再跟我說這件事啦，沒有跟我糾纏啦，即是個男人我講緊下，跟住咧就個小三打電話俾我咯，就約我出去同我傾咯。跟住佢其實佢嘅意思係話，我哋兩個係認真嘅、 嗯， 所以希望你 唔好再等啦。 希望我放手啊， 係 啊，希望我放手啊。 你最後點啊？ 梗係放手啦。因為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個男人同埋個小三，佢哋兩個基本上佢哋係想喺埋一齊嘅。 同一陣線， 咁我又何必要阻住人哋咧？ 死纏爛打， 係啊， 我都覺得係，係 啊， 瀟灑啲。 但我就真係第一次咯，係同小三大家傾偈，我又唔覺得 hurt 喎。 係嘛？ 係啊，因為我覺得嗰個小三其實都好文明喎，即係大家坐喺度嘅就冇 話嗰啲。即係斯文人， 你點解要爭我個男朋友啊？冇喎，大家坐到去嗰陣，女人同女人大家喺度即係好理智咁傾偈咯，嚇！即係你究竟兩個發生咩事咧？即系你瞒住我究竟几耐咧？咁、嗯、倾完之后，个我发觉就系我好心分手方， 嗯、 我觉得好 OK 喎嗰次，但系就真系好奇怪咯，接到佢个电话， 当然啦， 好 系啊， 好愕然， 好愕然。但系我觉得其实我有纠结嘅，即系我有谂过就系应唔应该出去咧？ 但 系 我觉得点解个男人自己佢系嗰个成件事嘅中心点咧？佢唔出嚟解决咧，要叫侧边嗰个小三去解决， 唔系佢自己系小三自己， 系我唔肯放手啊，跟住系个小三再同我讲， 小三自己决定。 是啊是啊咁咯， 饮、咖啡啊？ 系啊， 嗯，有俾钱啊你，你唔好俾钱 我 走、 啊。我有，我请佢饮添。 哎呀，你真系蠢！ 我请佢饮咖啡啊，系啊，我 不你呢招好。你呢招嚇、 啊？我唔想再爭你嘢啦嘛！ 係啊係 啊，我就覺得都係一件好。 同埋我亦都覺得就話，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嘢，即係愛情冇乜所謂嘅啦， 冇乜勉強， 真係 同埋拖拖拉拉咧。如果佢根本上已經唔中意你咧，拖落去都冇意思。 係噶， 你只會受傷更多。 係啊，咁、我咪放手咯。跟住幾開心啊！佢哋兩個，拍拖一陣之後，跟住分手咯。 但系咁，佢又讲到 我打电话俾小三啊！ 你冇中意啊？咁短命嘅一个爱， 系好难讲嘅，冇得讲嘅。呢啲嘢冇得讲嘅。 可能系个男人嘅，基本上佢就个个都系咁， 系啊， 啱先？你只系其中一个啫嘛。 好啦，爱情大比拼啊！翻嚟我哋继续翻心理测验啊！ 好啊， 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范围，先听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 选手对赛，古巴选手马素第一跳就跳出八米二一，进占第一位，但到第三跳领先位置被古巴队友艾哲维拉以八米四一的距离取代领先位置。去到最后一跳，希腊选手坦图格鲁同样跳出八米四一的成绩，但相对艾哲维拉跳出的第二远成绩较好，最终升上第一位夺得冠军。两名古巴选手就得银牌和铜牌。中国的王常洲就跳出7米72的成绩，以第十名完成。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位于雷州半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明日骤雨增多，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87点，升226点，成交金额9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1点，升20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8蚊，跌11蚊，中芯国际27.5毫半，升4毫，比亚迪股份248蚊，升9蚊，美团212.4，跌2.6。盈富基金26.72，升2毫；阿里巴巴190.5，升0.5；恒生中国企业95.06，升6毫；港交所512.5，升16.5；吉利汽车26.05，系升1毫；安踏体育164.6，跌4.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4，英镑10.805，瑞士法郎8.585，澳元5.708，加元6.233，新西兰元5.416，欧元9.22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68。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9点，升515点。港金现价报16,8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96美元，卖出1,81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就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在薄扶林花园。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青年人完全没有工作经验，来自饮食业的雇主陈绮婷 Elaine 有什么支援呢？ 对于一些没有踏过职场的，那么有些紧张的新同事呢，我们都会建议一些重整心态的方法，给回员工去解决问题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啊、老婆啊，就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系啊。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12:02吓，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晏昼1点，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今日咧大致多云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间阳光同埋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听日骤雨会增多，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颇大噶。 心理测验时间， 我想请问咧，就系两位朋友嘅话，乖啦，咁啊，其实咧就中唔中意剪手指甲噶？ 啊，我好中意佢， 我都中意啊， 所以我想问你哋中唔中意剪手指甲？ 一个礼拜剪一次， 只猫就唔中意咯。 我唔系定几耐一次，而系我一见到有少少咧。边边咧，即系啲白色嗰啲，我即刻就要剪就。 哇！但你冇剪得太入喎、 啊。我通常剪得好入。 剪得好入噶。咁啊，你几耐剪一次啊？ 因为我唔要有任何嘅 白边走出嚟。 白边走出嚟，系、我一睇就好唔好，即系觉得好好悭人憎啊个样。即系望到马老师， 你觉得咧？就好似见到马老师咁样， 我一 个等于马老师 一个星期剪一次。 哇！ 系啊， 即系星期几就星期几， 逢礼拜日剪， 好多咩？ 礼拜日剪。 因為我哋女仔嚟講嘅話，譬如可能講收甲啊，又或者有啲人好中意整水晶甲啊咁樣。 三個星期啦， 起碼啦， 女仔唔同啦， 出嚟先至會剪。 因為你哋會要留手指甲去做美容啊嘛，我哋但我就唔會。 我冇噶，你睇下我冇手指甲噶，係啊，我咬手指甲，因為係 啊， 所以我就成日經 常都剪。你從來唔留手指甲？ 留唔到，我試過，我試過整一啲咩水晶甲咧，佢就話 黐嗰啲都唔得， 唔得 黐嘅啫喎， 水晶甲我都照咬啊。 有冇点啲？有冇点啲豉油啊？ 冇啊，冇点啊，原味。 原味 改唔到啊！ 你知唔知连嗰个收甲师佢都话，佢就话李小姐，如果系咁，我真系帮你唔到。佢话我已经用啲水晶甲，根本就帮你 gel 实咗咧，系冇理由可以咬爆噶。但我话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咬得到咯，就系其实你要将佢喺中间嗰度咁样夹爆佢，夹爆咗佢之后， 但你咬嘅时候，你个心态咩咧？ 紧张，其实我系不自觉嘅。有时我系会睇完一套啲，譬如可能啲惊栗电影嘅话咧，我系冇晒啲手指甲，系我自己咬噶，唔知噶。 你搣甩佢啦！ 你下次你睇啲 乜嘢啊？ 搣甩呢个坏习惯， 唔得啊！ 戒咗佢。 我乜都试过。 但系你咧，譬如睇惊栗电影啦，即系有可能咬嘅时候，你可唔可以食香蕉？即系你做一啲嘢去占据你个口，即系暂时咬唔到嘢咁啊？ 唔得，冇可能，唔可以。就我食紧，譬如我 戴口罩。 戴 口罩咪咬唔到嘢咯， 都唔会啦，佢扯落嚟咬咯， 系啊，会塞入去咯， 唔会噶啦， 我咧 戴唔到真系戴唔到。 我几个小朋友咧，就有一个坏习惯啦，但系就唔系咬手指甲，知唔知咩？ 损手指， 唔系，掹眼眉啊， 哦， 咁 样啊， 眼眉掹眼， 好大心理压力， 咬到掹到诶， 好似啲毛 崩崩裂裂咁， 好似啲雀仔咁， 系啦 系 啦， 有拔毛， 雀仔就拔毛症， 系啊， 人都有拔毛症噶， 有， 我相信唔单止我屋企人啦，我谂听紧嘅可能都有啲朋友会有呢个坏习惯， 有朋友掹 掹头发又有， 系掹头发都有。掹到自己好似秃头咁样都有，系啊， 其实等于咬手指甲啫嘛，即系一种压力，系啦， 系啊，舒缓唔到啦。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吓。 系啊，或者去揾好心理婆婆咯。 唔关事嘅，嗱，好心理婆婆咧，即系唔知帮到你几多啦。不过而家讲紧嘅就系呢个心理测验咧，系同咧剪手指甲系有关嘅。想请问两位嘅就系剪手指甲嘅话，系剪边一只先噶？ 我剪手指公先。 问题喎，真系 剪手指公先， 因为我 真 系 会有分剪其他嗰啲 先。手指公 嗱，我你谂一谂先，我就系咁样剪嘅，我先剪咗手指公，跟住又由尾指嗰度剪翻上去。 吓， 系啊，我唔会顺住咁剪。 我系会顺住剪，点会唔会顺住剪啊？ 手指公顺落剪，一定系顺，一定系 手指公，跟住第二只手指，第三只。 我唔知点解贪得意就系由尾嗰度又剪翻上嚟。 有试过由尾指开始剪翻上嚟？ 唔系，多数第一一定系手指公，然后尾指再剪翻上嚟，第二只就系尾指， 系 好奇怪。 你冲凉唔系洗咗 pat 先嘅？ 佢都系嘅，应该。 我唔系。 跟住就洗个口，即系如果系照计佢嗰啲咁嘅逻辑，啱唔啱啊？ 洗晒所有口先， 系 啊， 冇错，即系洗鼻窿咁样啊？ 所有出口入口洗晒先，其他地方洗唔洗唔紧要。 唔好理人哋话佢 bully 佢。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呢个。 一啖砂糖一张纸， 因为佢觉得咧，佢个个口都咁污糟，洗晒啲口， 啲出入口都好污糟。好啦，嗱，咁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话咧，有人系会啊剪手指甲嘅顺序咧系会唔同嘅，可能会先剪食指啊，或者会剪无名指。 嗰啲系咪叫做胡乱地啊？即系啲次序乱嚟啊？系咪意思即系咁？ 我唔冇咯。你都唔係啦， 我唔會， 我諗有可能 一定唔係手指公一路殺落去咯，食指、中指、無名指尾咁咯。 除非我右手指，右手指我倒翻轉嘅，我就會由咧由尾指，由咗尾指先再由，因為點解咧？手指公比較容易啲游得唔靚啊，咁所以咧我就會咁樣。但係剪指甲我都點會有人會剪第二隻或者剪第三隻啊？ 腳趾嗰度剪咗腳趾公先噶啦。 一定噶嘛，系嘛？咁即系我哋呢一度三个都系剪 跟 手指公先， 系 唔紧要啦。可能有啲人系会剪其他啲先嘅。好，咁而家嚟啦噃。嗱，其实咧就睇下咧，你从剪乜嘢指甲先嘅顺序嘅话咧，可以睇到自己嘅隐藏性格嘅特质嘅。 隐藏性格， 冇错。咁啊，睇下咧自己究竟系剪指甲嘅时候嘅话，从边一只手指开始咧，就可以睇到你嘅隐藏性格啦。如果我哋三个嘅都系呢一个手指公嘅话咧，我哋系顺其自然，看步就班。呢一种人嘅话咧，总系抱住船到桥头自然直嘅心态嘅，啱唔啱？ 同意啊。 不论咧做啲咩事嘅话咧，出现乜嘢变化都能够冷静面对。凡事咧都有佢嘅道理啊，顺其自然就得噶啦。我哋觉得有时唔会勉强嘅，而且咧凡事都会按部就班，唔中意有太大嘅变动。 有好有唔好㗎，其实咁样。 点解呢、啊、 因为如果你样样嘢觉得一定要跟返平时以前或者前人话俾你听咁样，咁有时就会 breakthrough 唔到㗎喇。 嗯， 即系你创唔到啲新嘢出嚟， 咁、你 同意啊？ 但我系咁噶，我唔中意太大嘅变动噶、其实如果你俾我拣，系咪？ 我中意变嘅，有啲嘢我真系中意变，系、啊， 我都中意变，变走你。 你试下， 我唔会。 你试下真系得噶， 我唔舍得。好啦，第二题就系剪呢个食指啊，吓、即系其实系第二张，系啦、正直。老实受人尊敬呢一类人嘅话咧，好唔会将呢个金钱同埋物质咧放喺第一位嘅，更加咧系唔会为咗利益咧而违背良心，所以系能够令到身边嘅人好放心，获、得所有嘅人嘅尊重同埋信赖。总之拣呢个， 呢个圣人嚟嘅， 系啊， 几好、啊， 好难揾到万中无一， 好品德啊！ 好啦， 呢个担 A 都唔偷食嗰、那个， 冇错，担 A 唔偷食，其实担 A 又点会偷食咧？ 呢、个好笑嘅， 系咪啊？ 佢试下系咪真系好难食咯？ 好啦，如果你系剪中指嘅，即系第三只手指噶啦吓，我行我素，坚毅坚毅不屈呢一类型人嘅话咧，非常之坚持己见啊吓，唔会被别人嘅说话或者系行动影响到。但系呢一类型嘢咧，拥有咧就系坚毅不屈嘅性格，一旦做咗决定，不论遇到乜嘢困难，就算侧边嘅人咧冷嘲热讽，都会坚持到底，不会轻言放弃嘅。 所以就 应该剪呢 啲就系咩叫揸住个中指啊嘛。系咪先？ 系啦，揸住个中指做人啊！冇 由今日起，我就剪中指先。 你系剪呢、這个？ 系 其他唔剪。 唔剪。 好啦，如果你系剪无名指嘅，即系第四只，其实我唔识分噶。 即系结婚嗰个戒指。 结婚嗰只戒指嗰只。 好啦，第四只。 个性咧系非常之内向啊，有隐藏嘅想法，呢一类型人咧个性系好内向，十分之在乎别人对自己嘅睇法，所以咧会将自己嘅内心同埋真正嘅想法咧会隐藏起嚟嘅。哇，好得人惊我呢种人。好啦，即使自己嘅睇法同别人有所不同，佢哋都会咧希望系避免冲突，宁愿唔将自己嘅想法咧表达出嚟咧，迁就其他人嘅。 咁啊，成日都 唔开心咯。我唔中意呢一种人。 系啊，咪唔开心咯。 都 系啊， 即系除咗剪。手指公嗰个先，其他都系圣人嚟嘅。 呢、个唔系圣人，呢、个成日俾人虾。 我个中意 样嘢咒杀人哋啊！ 好啦，最后尾啦，就系、你剪尾指啦。如果你系剪尾指先嘅咧，就系、自我保护，难以捉摸呢一类型嘅咧，较为自我保护啦，唔会轻易表露自己嘅真实情况嘅。加上咧，佢嘅就处事咧就好低调啦，好少同人哋咧会讲心事，总系会令人感觉到充满神秘感同埋难以捉摸。但系当佢遇到信任嘅人时，就会马上将自己的心全部都倾巢而出讲晒出嚟嘅、 好，我今日起剪中指先，睇下我系咪一个坚毅不拔嘅人。 其实咧，从剪手甲或者脚甲咧，有啲嘢如果你再观察咧，仲得意啊！我见过有啲人咧，我唔知道你哋啦、我就一路会剪晒为止啦、有啲人唔系嘅。剪两下，跟住掹走佢，知唔知啊？即系佢未去到个边，即系未去到最后嗰度啊！佢只系剪咗几下啫，未到最后就成个噗一声，戳走。 听你咁样讲，我都觉得好痛。 我都觉得系， 系咪啊？ 我真系惊啊！ 因为指甲嘅有时如果系剪得太入咧， 好痛。 我只系觉得可能嗰个人系嗰啲好心急、好心急嗰啲人，同埋佢系 都唔争在嗰一分钟啦， 唔使咁整齐啦。总之就啪啪，跟住就戳咁掹走佢。 好啦，嗱，咁我哋仲有一题噶噃。 好啊。 问埋大家之后嘅话咧，我哋去一首歌。咁啊，翻嚟就会同大家咧就会讲一讲噶啦。呢一样嘢，我觉得其实经常都会有咁嘅出现嘅，就系、如果你喺个朋友聚会当中，大家咧食住一啲好好食嘅蛋糕，剩翻最后尾一块。咁但系因为咧顾虑咧，所以咧所有人咧都将佢摆咗喺中间嘅。咁、朋友就同你讲啦，点啊？你食唔食啊？你会点回答呢 a 咁我就唔客气咯。B， 不如大家一齐啦，每人咧都食少少啊。C， 唔使啦，俾其他人食啦。你系会拣 A、B 定系 C 呢 c C 唔使啦。俾其他人食、 我揀 A， 我都估你系。 唔系，如果好食啊嘛， 我 揀 A 咯。 咁我就唔系啦，系咪？ 系啊，我又觉得唔需要掩饰啊，又炸炸大大，你食啊，你食啊，我其实好憎。 好，既然系咁嘅话，我揀 B 咧，就系、大家一齐分一啲一齐食啦。一阵间翻嚟就会话俾你听，究竟呢一条心理测验系测你乜嘢噶啦嘛？我哋去首歌先。 重新演绎嘅呢一个叫《天生一对》啊，唱嘅系 Bingo。 OK， 多谢。好啦，跟住咧，好啦，跟住咧，我哋想话讲下咧，就呢个条问题啦。咁你有朋友聚会当中食剩一块蛋糕，究竟你会点样就系、是？ 我自己就唔客气。 系啦，好啦，其实咧， 跌咗去 呢个咧就系想测试下咧，就系你交朋友嘅方式嘅。嗱，同人相处嘅方式咧，有积极面对啦、配合周围啦，同埋保持距离嘅三种类型，啱唔啱？咁、其实咧，对交朋友嚟讲嘅话咧，系好重大嘅影响噶。咁人容易咧就会系对自己有相似态度嘅人咧抱有好感噶。大家同唔同意？ 同意。 而且咧较容易咧会进行对话嘅，可以话咧系朋友嘅适合度咧，亦都系以相似度咧为较佳咧就最准嘅、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睇下我哋三位咧系点样嘞噃。A 嘅 Michael 啊吓，系自己主动搭讪而获得成功。 对唔住啊，我拣 A。 佢拣 啊 ，sorry 啊， 系啊，我拣 C 啊。 唔知点解啲好嘅嘢，我觉得唔系你。 我系 C。 咁你又继续用 Michael 啊？你用 Michael。 sorry， 系咁，我觉得咧就系话佢话能够直率咁样去主张自我，最适合同你能够一样主张自我嘅人成为朋友，啱唔啱啊？ 啱， 主张自我、，OK， 咁若果咧同一大群人当中咧有啲显眼，且会俾人哋有一种好积极嘅感觉，而成为朋友嘅说话，感觉就能够顺利咁样交流落去，而且对方一定会想知道，诶、究竟嗰边嗰个好高、个块面好长嗰人系边个嚟噶？对你 黑月僵尸咯。满面怪人啦、 冇错，对你充满兴趣，何不试下由你自己先开口答话咧？ 简直踩于无形，知唔知？踩咗你都 你哋两个成日 咩？我哋两个佢讲嘅啫嘛。 我讲毒舌婆婆。OK， 你哋嗰条脷会唔会生飞？ 唔会啊，我条脷不知几 长。你嘅飞尖唔生条脷啊？ 系啊，好啦，第二个啦，我俾啲拣呢一个嘅，就是、透过团体嘅活动结识朋友嘅，好重视协调性，同埋好在意他人啊。最适合同你一样在意周围嘅人，并且配合其他人嘅人成为朋友嘅、可以咧就系先从地方活动，又或者系一啲社团嘅活动开始啦。透过一啲团体嘅活动咧结识熟人，跟住喺你嘅伙伴交流之中咧找寻拥有相同价值嘅人嘅。 呢 个咧就系我交朋友嘅方式啦。 好 啦，咁而 C 就系 Michael 啦，系咪？ 即系我会让俾人食嘅。 诶。对乜嘢事都较为收敛，而且系温和敦厚，应该系唔常同人哋嘅群聚嘅、哦，比较中意单独一个人啊！ 我点解玩亲咩佢都好 准 嘅咧？好似 Taylor May 俾 Taylor May 呢个蛋糕俾你食噶，咁样嘅你咧系较难以积极同埋进取或者系自我主张强嘅人系相处嘅，即系你哋两个好难相处， 好难 好难，见佢背面争到钱， 系啊，我都系啊，反而咧就会被同自己一样感觉比较内向嘅人吸引噶噃。如果咧你唔擅长直接答话嘅话，或者可以用一啲简讯，或者咧喺呢个嘅社群嘅网络嚟开始交流嘅、即系你会中意咁样嘅， 辛苦啲嘅，即系唔识唔识打一个话盒子啊， 系啊，系咩？你 系同埋我有少少嗰啲叫人群恐惧啊， 系啊系啊，佢话你好孤独， 人群恐惧即系话你一见到多人咧，你会即刻向另一个方向走， 我都觉得你 系。 系 啦， 系啊，你有时会系咁样嘅，所以 我都 觉 得系， 系啦，比较怕人，唔知点解就呢个系好细个已经系咁，即系好怕一群人咧，咁我就会宁愿自己喺一个人哋睇唔到个落头咁啊。 但系我觉得唔准咯、你。佢话你系一个好中意有种自我主张嘅嘢咯，系啊，咁你系唔系噶？你觉得？ 一半一半，有啲地方会系，有啲就 边啲地方， 例如咧边啲地方， 边个地方系主张啊？自作自己主张， 自作主张就系、 自己跑出嚟咁样。 我觉得有时佢都有嘅，有啲自作主张就系啲好蠢嘅嘢咧，佢就会中意自己自作主张。 做错晒， 跟住所有嘢都会搞错，点会咁谂噶？咁样啱唔啱啊？ 啊，好啱！ 你做咩唔反击啊？你唔好太好人啦、 啊！无力 反击。 好啱啊！ 无力反击 你啊！好 啱、 啊。 正啊正啊正啊！喂，好啦，心理婆婆嘅心理测验咧，到十二点廿九分噶啦。今日翻嚟咧，一样嘅呢个剧场时间 啊， 呢个片段人间。 系啊，今日第二集啊，系啊，妇女新知啊， 使唔使上集提要咁啊？ 上集提要嘅就系冇嘅，其实有一个等爱嘅女人啦。咁当然啦，佢有个好朋友叫战强啦，有一个好好嘅 hair stylist 咧，就叫做 Alex。 唔系，系 Alex 戏里面嘅啫，戏里面嘅就系有另外一个名嘅，系啦。咁一阵间你就知噶啦。咁啊，今次究竟佢遇上啲咩嘅问题咧？咁样又有两个好嘅男人会出现喺佢身边。 其实咧，我觉得咧，女仔咧，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女仔比男仔可能会更加有一种叫无奈感，因为可能传统如果男仔去追女仔啊，去揾女仔咧，系好似正常啲咁样。但女仔主动，诶，你咩几多电话啊？我咪约你，好似系始终系人哋会觉得 系咩？ 会唔会啊？ 但我又听人哋讲嘅就系话咩男追女又隔重山，女追男啊隔重沙， 隔重沙啫。但系佢讲出嚟，即系约人嗰下，可能好多人系过唔到自己，或者唔敢讲。 哦，咁其实佢咪男女都系一样咧，会不会啊？过唔到自己，系咪先？系咯。咁我谂小强又更加过唔到自己啦。 我多数俾人追嘅。 哦， 我知 得唔得？ 好难答你呢。 喂，好啦，十二点半翻嚟，我哋听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以及歌手黄耀明，控告两人涉嫌在2018年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中作出舞弊行为，向他人提供娱乐，以诱使他人投票俾欧乐轩。兩人被控一項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娛樂的舞弊行為，星期四在東區裁判法院答辯。廉署早前接獲投訴，指稱有人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展開調查並諮詢律政司意見之後，落案起訴34歲的歐諾軒和59歲的黃耀明。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表示，政府昨日向合資格市民發放首期電子消費券，有支付工具營辦商網絡昨日凌晨時有擠塞，但其後都能夠發放消費券給市民，形容整體情況大致暢順。對於網上留言流傳有人套現消費券，黃學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宣傳市民登記消費券時已經清楚列明不能套現消費券，若果出現假交易、合謀詐騙等情況，營辦商會調查，可能會將商戶列入黑名單，若果涉及違法行為，不排除會交給執法部門跟進。至於有市民指昨日未能領取消費券，黃學玲表示，若果收到短信後仍未能領取消費券，建議相關人士向支付工具營辦商查詢。日本東京奧組委公布新增17宗同奧運相關人士確診新型肺炎的病例，包括一名運動員。根據東京奧組委自7月1日起公布，至今累計276名同奧運相關人士對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東京奧運男子跳遠決賽，希臘選手坦圖格魯奪得金牌。決賽由12名選手對賽，古巴選手馬素第一跳就跳出8.21米，進佔第一位，但到第三跳領先位置被古巴隊友艾哲維拉以8.41米的距離取代領先位置。去到最後一跳，希臘選手坦圖格魯同樣跳出8.41米的成績，但相對艾哲維拉跳出的第二遠成績較好，最終升上第一位奪得冠軍。兩名古巴選手就得銀牌和銅牌。中國的黃常洲就跳出7.72米的成績，以第十名完成。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明日骤雨增多，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延长至下午两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198点，升237点，成交金额955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1点，升20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8蚊跌11蚊，中芯国际27.6升4.5，比亚迪股份249.4升10.4，美团212.4跌2.6，盈富基金26.72升2毫，阿里巴巴190.7升0.7，恒生中国企业95.06升6毫。港交所513蚊升17蚊，吉利汽车26.15升2毫，安踏体育164.6跌4.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5，日元109.71，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7，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2点，升528点。港金现价报16,8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99美元，卖出1,8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2点，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 片段人间。妇女新知二， 嗨 Miss Lam， 成个月冇见啊，好忙啊！喂，饮啲咩我姐帮你搞？ 照旧 sparkling water， 唔该。Thank you Jackie。 哎呀，唔好咁鬼客气啦。 唔该晒 啊。喂，点啊点啊？今日想点剪啊？ Okay. 做唔做 color 啊 ？treatment 啊咁嗰啲啊？ 今日咧我冇时间做 color 咯， oh. 我净系想剪短个头发咧，想换过个 style 咯。 Okay. 你觉得点剪我先至靓啫？ 嗱 ，Miss Lam， 你嘅面型、你嘅 style 咧，点剪都系咁靓噶啦。 你 有咩心水啊？等我帮你谂谂佢啊。 嗱，我。想剪短但又想留长，我见过有很多女仔咧，一话要想留长头发咧，哎好核突噶！我要 keep 住咁样靓靓留长啲头发咁样咯。其实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我明嘅，明嘅， 真系。 等我谂下，得嗱，我谂到咧点剪吓，咪剪住嚟留长， 剪住嚟留长， 剪住嚟留长，一定掂嘅，一定唔会令 Miss Lam 你失望哦。 咁着点着 Jackie？ 嗱，我留个 French 嗱，两边咧就全部。產青一定型到爆，好襯你啊！ 抵你成日啦，哇！收人成千蚊剪個頭髮嘅，咁、哎、都俾你諗到啊！嗱、嗯，咁今日幾多點放我走先？ 嗯，個半鐘啦，嗱、嗯，5点前， okay, 5点前一定放你走 ，OK？ 好，嚟啦！ 喂 ，Miss Lam 啊，赶住去边啊？系咪剪个靓发之后咧，佳人有约先？ 我都想啊，我等你介绍啊，我要带只猫啊去睇医生啊。呢排唔知做乜嘢咧，去完 Poo 之后咧，喺间屋嗰度跑嚟跑去，好似俾鬼追咁啊！我唔知佢系咪有咩事咯。喂，你有冇兽医介绍啫？ 嗯 ，Miss Lam， 你揾啱人啦。嗱，仔咧，我暂时系未有货，但系好嘅兽医咧，我就有一个啊。嗱，我 share 佢嘅电话俾你先。嗱、 okay. ， 你话咧系阿 Jackie 介绍嘅。 OK， 得唔得？ 唔该，好。 Miss Lam， 系 准备好未？ 准备好。 我剪啊 ！Come on！Jackie 真的好手细噶，呢一种发型啊，一唔小心就会似河童，又或者似 Tom Boy 噶啦。难得嘅就系铲嘅青唔会太青，个音啱啱好遮住一只眼，认得嚟又不失有女仔嘅温柔，我好满意啊！不过 Jackie 千叮万嘱我话， 啲青长咗咧，就要翻嚟揾我收下佢啦。嗱，一个礼拜左右咧，就要翻嚟揾我啦，嗬。 哦，即系好似食药要复诊咁啦。为咗要保持住喺最好嘅状态之下见人，我就要喺个头仲未走样之前带只猫去见兽医啦。佢有间诊所系跑马地 ，Jackie 仲话 佢咧就系叫做 Dr. Eric， 对动物咧好温柔、好细心噶。嗱，你知啦 ，animal lover， 对女仔咧系特别好噶 ，Miss Lam， 今次机会嚟啦，加油啊 ！Baby， come in please。 Excuse me，、Dr. Eric， 你叫我啊？ 哦、oh, ，你系 Baby 嘅主人？ 啊，系啊，系、啊。 哦、oh, ，我哋嘅诊所咧叫宠物嘅名嘅，咁、oh, 所以我叫 Baby， 我系叫你嗰只猫亲切啲。 I see，、okay? 啊，其实你以后叫我叫 Baby 嘅，我都唔介意噶。 啊，Baby 有咩事啊？ 我。 有冇喂过稻虫药？ 稻虫啊，冇、嗯啊嗯。 我开啲药俾佢啦，好唔好？ 哦， 姑娘会教你点喂噶啦。有冇其他问题？ 咁冇啦。 咁你可以抱翻只猫走噶啦，拜拜 ，baby。 拜拜，咁快就走。哎呀，麻烦 Dr. Eric 咧，可唔可以帮我抱佢入笼啊？ 哦 okay、哎呀 ，baby 做乜咁曳曳？有冇整亲咧？有冇整亲？ 好痛啊！佢、啊嗯、找到我流血啦、哦、，Dr. Eric。 唔紧，好小事啫。养猫嘅一定会俾猫找噶嘛。过嚟，我同你消毒。OK， 过嚟。 你帮我消毒，唔该晒。 Hi, Miss Lam. Hi, Jackie. 上次剪头发都未够十日，你系咪唔中意个头啊？ 又系你话嘅，一个左右，一个星期左右啊嘛，收下啲枪噶嘛。 系喎。 不过我仲要嚟多谢你啊，介绍个咁好嘅 vet 俾我。 我呢一种好介绍系好介绍俾你只猫啊，定系俾你啊？ 死嘅啫，你 both 咯。嗱，baby 就好翻晒噶啦。我嗰日咧俾 baby 啊找伤啊。都 Terry 幾好啊，同我消毒啊！我真係覺得佢人好好咯。其實咧，佢係咪對個個都咁好噶？ 嗯，你咁想知，做乜唔約佢出嚟去街嗰度問佢啫？你仲有啊，約佢去街報答下佢消毒之恩啊，順便以身相許啦。 大家客氣唔係咁好噶，所以咧，我日日都求神拜佛，希望我只貓快啲病咯。By the way， 我想 book 定你下個星期。做 color 你几时方便啊？ 等我睇翻个 schedule 先。 你睇下先，快啲、 ！Oh my god！ 做乜嘢啊？ 我下一个 booking 系 Jackie 啊，唔好意思啊，我嚟早咗。 Dr. Eric。 Hello baby 个主人哦，唔啱嘅 baby 点啊？冇事啦嘛？ 佢冇事咯、多谢你啊、okay. ！By the way， 我唔系叫 baby， 我叫做 Linda。 系、okay. 我又等可以嘛？啊系啦 ，By the way， Jackie 啊，我想叫外卖啊，你食唔食啊？有啲咩想食一齐叫啊，好冇？ 哎呀，你未食嘢，但系 Dr. Eric 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上个客咧，佢。 佢遲到啊，搞到我啲表情咧，全日係咁褪褪褪褪曬啊！我驚你咧要等好耐先剪到你、 okay. 啊！不如咁啊，嗱，你去食啲嘢先，咁啊差唔多時間啦，我咪叫個 Junior call 你翻嚟咯。 Okay. 因為咧，阿 Miss Lam 都仲未食嘢噶，未食 lunch 啊？係、 oh, 係、 okay. ， 哇！我突然間好肚 餓，好肚餓，係啊，到啱啦，咁就一齊啦，撞啱咪最好啦嚇！嗱、 okay. 啊，你兩個一齊去食啲嘢先， 好好好 啊 ，Dr. Eric 你食。素噶噃，喂，隔篱街咧有一间新开嘅 vegan restaurant 咧，嗰、 oh, 个咩素食达人都话正噶。嗱、 okay. ， 你哋两个一齐去食啦，几好食噶。 不过、要你陪我食素，你 mind 唔 mind？ 陪你食咩都唔 mind 啦，系咪？啊，你走啦吓 ，Love you Jackie。 行啦，快啲去报呢个消毒之恩，顺便食鬼埋佢啊！ 呀，好衰高。 好，想食乜嘢？ 我好少食素噶，你食乜嘢我食乜嘢啦。 唔该，啊唔该，两个 quinoa salad 啊。 咩话？咩话话 ？quinoa， 即系藜麦。 啊 super food 对身体好噶， 系、哦、咩、嗯？啊，你食得斋好耐噶啦，系因为乜嘢要食斋噶？ 由我做兽医开始咯， 哦、 十几年噶啦、 嗯。 因为我中意动物， 系 佢哋我朋友嚟噶嘛，你都唔会食你个朋友嘅系咪？ right， 系嘅，系嘅。咁你可唔可以接受自己嘅女朋友唔食斋噶 ？No way，no way。同得你一齐嘅应该系价值相同嘅人，你话系咪啊？ 哦，都系嘅，系哇，啲沙律即系冇乜味啊，嗬，淡茂茂咁样，其实可唔可以摆啲猪啊？系， 暂时唔好讲嘢， 哦， 静心专注喺你食紧嘢 ，focus on the food，、 okay. 你就会食出每一样食物咧都有佢嗰种原味，甚至你可以食到阳光嘅味、雨水嘅味、泥土嘅滋养嘅味，我哋先可以有美味嘅食物享用。你明唔明啊？你食唔食到雨水同泥水嗰个味道嘅分别？ 食菠菜使唔使咁多学问啊？ 我哋一齐嚟试下。嗱、 哦， 食嘢时真系 stop talking。 OK， 每一啖咬三十下、 哦， 每一啖三十，唔好有声，唔好 chip chip 声。OK， 慢慢食。 系 呢一种咧叫 mindful eating。 哦 ，mindful eating。 甚至咧眯埋眼。眯埋去感受，你而家 feel 唔 feel 到先？ 当你再次擘大眼嘅时候嘅话，你已经见唔到我啦。战强，战强开门啊！战强 嚟啦，嚟啦 ，Linda， 舍得蒲头啦咩？做乜鬼？你好似想食人咁啊！ 我饿到可以食人啊！整乜鬼咁香啊你？ 我煎紧牛扒咯， 煎牛扒 系啊！呢排我操紧大只，你睇呢度够唔够大只啊？ 哇，好劲啊你！ 教练话我要补充多啲 protein，、你督下我呢一度。 哇， 唔系呢一度， 边度啫？ 系呢度个胸，系咪好实净啊？ 你有冇讲咁多啦？呢度1000蚊啊！我要食你块牛扒，仲有杯红酒，唔该。 求求得你啊！你未食 lunch 咩？ 你唔好提啦。头先啊，我早前同你提过嘅，咁我睇嗰只猫个兽医 Doctor Eric 咧，佢食 lunch 啊，原来佢食斋噶，食嘢唔准讲嘢啊，讲嘢唔知你系乜话沙律话，哇都唔够我食 appetizer。 一定又系你嗰个死人乜鬼嘢 hairstylist。嗰、那个啊 ，Jackie 啊， 系啦、啊，我其实好憎佢。 点解有佢咁靓仔？ 佢介绍啦，草食男啱你噶，满足唔到你嗰啲欲望噶。嗱，我战强最了解你啦、 嗯， 你要啲孔孟有力、坚挺、实正嘅男人， 系 至啱嘅。 嗯， 嗱嗱林食完，我哋出发。 吓，又去边啊？ 寻找你嘅肉食男，都话你识到我战强咧，系你几生收到嘅福气啦。 真系 系啊，佢有中个 personal trainer， 吓大只仔 Rocky， 系啊，成个张耀扬咁嘅，包你 depth 堂， 哇， 系啊， 但系我冇运动衫、啊， 着我嗰啲啦，衰鬼，行啦 ，Linda。OK， 等我介绍 ，Linda Rocky， 系 Rocky Linda， 喂， 你好，喂 ，first time， 第一次系咪？ 第一次 ，嚟， 教练你要识得住佢啊 ，OK， 阻你哋啦，你静少少先啦，我去嗰边食啲嘢啊。 唔系举嘢，你哋慢慢 enjoy 啦。 得啦，OK OK OK。好，嚟 Lina 过嚟过嚟。 系。 热身先，热身先。哦。做 jumping 一分钟开始，一分钟嘅 jumping 嚟 ，one two three 开始。 热身之后要做乜嘢啊？ 未 warm up 完啦，嗱，深蹲一分钟， 深蹲一分钟， 休息一分钟， 好， 再做另一个动作啊。OK， 嚟，继续，对对对，咁啊咁啊咁啊， 我唔得噶， 得噶得噶得噶，唔好讲唔得，唔好讲唔得，我唔准讲唔得唔得 ，come on， 俾多两个，俾多两个 ，no no。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快啲，繼續，繼續。唔可以話唔得，聽唔聽到我講咩？唔可以話唔得。Never give up， 一定得。仲有十秒，十、九、八、七、六、五，繼續。四， 我食完 lunch 冇幾耐啫。 三， 我 想。二，一 ，good。OK， stop。嗱，休息一分鐘，仲有第二組。喂，好，喂，唔係嘛？ 喂 点啊，死得未啊？ 你唔好再烦我嘅话，我会长命啲噶。 我战强系特登打嚟向阿林美人你谢罪噶，我过嚟陪你好唔好？等我帮你按摩，我手势好好噶。 唔使啦，我而家叹紧啊。 吓，你个衰嘢啊！快啲重拾招来，喺边度食噶？ 百舞汇电器啊。 详情。Details 来自日本，有魔术手指称，下下都肉，令你肉先肉死。我唔同你倾啦，拜拜。哇，等我试下呢一个3D 深层顶团位，哇，智能感知程序先。好舒服啊！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根本不需要起身。开餐一个人，不必等救人，埋头狂吃痛粉不会淋，街都不够行，前途琴行敲一敲钢琴，跟生活网民分享新买化妆品，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可玩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没谁能合衬，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难道寂寞就连烂透神剧亦挑拨？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唱 K 歌，需要寂寞就如没有人类望见。见我的时间亦颠倒，哪怕眼影或错，永远也得神发现我搞错。讲好一个人，当然一个人才能留意天花的裂痕，好一帮圣人凡缘人夫选举新女神，听得左耳闻，早知一个见医生。想见人，为何傻笑解释好费神？飞冰岛旅行，无人疑心，怎么一个人？天空都偏云，躲于酒店看新闻，能够孤单够晕，闷也可闷到上瘾，能被世界撇下，证明独有得没谁能合衬。就如自己一个切生果，难道寂寞就如逐套戏用慢镜过？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看山火，需要寂寞就如没有。 自己一个吃火锅，难道寂寞就连冷透？ 寂寞嘅感觉咪就一个人唱 K 歌咧，系咪就系冇人梦到我呢种就系寂寞呢？ 嗯， 其实我觉得呢首歌就系讲得好好噶，一个人吃火锅啦，一个人就系唱 K 歌啦。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寂寞都几开心啊。嗯、 有冇试过一个人吃火锅啊？你 有试过？ 我都试过， 经常 我都试过。 吓、啊，你经常 经常自己喺屋企度吃火锅咯。 O、OK、K， 你唔觉得好开心嘅咩？中意食咩就食咩， 中意食咩啊？食 咩 啊？系 咯、啊。 我就唯一嗰阵时咧喺北京做嘢，试过有一次咁咧、嗯、就见到一间一人火锅店。咁我嗰时未试过，即系从来未试过一人打打边炉。咁啊几得意咧，佢就好似嗰啲回转寿司嗰啲咁样， 系 自己望住 咁就。嗰阵时我哋大家。一齐上去教书嘛， 系啊系啊， 记唔记得啊？ 就是、 走到附近啫嘛，我知啊，嗰阵时未兴嘅， 系嘛， 未 系 好兴嘅，一人火锅 咯，个个都系坐到一个人嘅啫，咁、嗯、样系啦、嗯， 我觉得好正， 都几好 嘅。 食火锅咧，我觉得最好啦，你自己中意食咩食咩，我拣食咩食咩。 但系个汤底又唔使就你，系 啊， 有啲人又话唔食辣，有啲人 同埋我 又 好怕啲人撩嚟撩去。 系、啊、 其实我觉得除咗食火锅之外咧，如果你享受当你一个人嘅时候同自己相处咧，系、 嗯、 唔会寂寞嘅，同埋嗰样嘢咧。系啊，都几好似又真唔使就人咧，都几开心。 同埋我觉得系要每一个人都要学 噶，冇 嘅，就系、是、同自己相处。 冇 错。但系当你已经可以同自己相处嘅时候，你就唔会寂寞啦。 同埋你已经可以同个个都相处到啦。 咁、嗯、我使唔使？ 咁又未必，同自己相处容易好多。 唔同 你相处，我已经好难啦。 唔系啊，我自己同自己相处都唔得啦，我要自己 射箭啦， 自己欺负自己。 你会唔会同自己好难相处？ 会啊，我自己都唔识点样 bully 自己， 自己憎自己个样。 所以你真系开心有人 bully 你 、啊，所以我哋帮你啊，系啊，所以听紧都一齐帮你啊， 系啊，多谢多谢，系啊，我听 日又嚟开心过，好唔好 ？OK， 听日十点钟， 系希望大家中意呢一个剧啊吓，咁好嚟紧嘅话会继续发展落去紧，系啊，亦都好多谢嘅就系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粉墨登场啊， 咁样嘅位置，交俾佢同罗敏庄， 系啊，好好听 ，Made in Hong Kong 首出现，我哋听朝风骚快活人再见， 拜拜， 拜拜。送俾你，方浩文，你好吗？ 正啊！ 谁大声哭过？你好吗？共谁无声躺卧？曾养伤，别随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自暴。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扯过，妄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这为何，仍然求传奇求什么，永远太远无谓太早分对或错。